係容易咗好多，真係咧冇上個星期咧嗰種叫做賴床指數爆曬燈嘅感覺啊嚇。咁啊，出邊1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0%嘅。咁啊，天氣方面大致天晴，朝頭早啊清涼，日間啊乾燥，最高嘅氣温咧都會去到23度嘅嚇。各位聽眾早晨啊，直播室入邊繼續咧都有白卷號陪住你哋喺星期一嘅早上，2020年12月7日咧。陪住各位听众嘅，希望大家喺今个星期啊，一个星期嘅工作天嘅第一天咧，都可以咧就系叫做加油努力，咁啊将眼前呢啲难关全部解决晒，加油啊！ 晨光每日一格。 2020年嘅12月7日啊，原来今日咧就系24节气之中嘅一个叫做大雪。大雪是做什么呢？其实入冬之后很多人都会觉得越来越冷的了，大家都穿多了衣服，特别上个星期24节气入面从小雪走到入去大雪入面，哇，大家都知道的了，是啊，雪哦，雪对于我们来讲的确确是令到我们冻冻地的感觉，所以呢我们今天千万不要好像冻了一样，令到我哋有一个被冰封嘅动力，唔得，咩叫被冰封嘅动力啊？即系被冰封咗，然后我哋就冇动力咧去到做自己嘅嘢。人咧最大嘅一个敌人系啲乜嘢呢？就系我哋自己嘅心魔。千祈唔好因为今日大雪啊，又有一个藉口，就俾我哋心入边懒惰嘅一个心魔影响咗我哋。凡事，如果你想得到一个好嘅成功嘅结果嘅话咧，你就需要。讲咗呢一样嘢，然后积极地去做，咁你嘅梦想就可以好快脆实现噶啦。除非你自己唔想啦，除非你自己唔想将自己嘅目标完成。如果唔系嘅话咧，快啲起身啊！早晨，早晨，朝头早嘅时间，希望大家都一样可以喐多啲。6:11吓，我哋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我系白元浩，早晨。 雨声隆隆，掌声雷动，热热烈烈划破长空，指引你我心灵交相通，痛苦厌倦，血气如虹，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笑，雨夜的。有渴望，无限量，闪耀，动起来，爱心的力量喝彩，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爱心的地如何彩，动起来，就拥有精彩未来。指引你我心灵早相通，永不言转，血气如虹，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热得不得了，指引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闪耀，动起来，外星的力量和爱，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 出面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朝早清凉啊，朝头早咧就提你啦吓，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啊，一首嘅歌曲嚟自郭富城嘅《动起来》。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朝头早咧打开报纸嘅时候咧，就见到美国时代周刊首度颁发嘅年度风云儿童 Kid of the Year 奖项。结果咧系由美国15岁嘅印度裔少女拉奥夺得嘅。嗱，攞得奖就梗系有啲特别嘅嘢做过噶啦。佢年纪轻轻咧就已经研究咗利用科技解决社会问题。包括咗咧研发咗装置去检测原水，冇错啊！大家咧都成日谂紧啊，到底我哋而家食用水啊，或者用紧嘅水咧，系咪干净？会唔会含原量超标噶？呢位15岁嘅女孩子咧，就真系研究咗一啲嘅程式咧，去帮手解决呢啲问题。佢开发咗应用程式，即系我哋而家成日讲嘅手机 app 啦，亦都运用咗人工智慧 AI 嘅科技咧，去到侦测网络欺凌。哇，好似好多唔同嘅社会问题咧，都喺佢个小脑袋入边萌生咗一啲解决嘅方法。佢就话啦，可能我样子咧睇起嚟唔似系你哋眼中典型嘅科学家。佢喺电视上面咧见到个科学家咧都系年纪大啦，满头白发嘅男士，大家都有一个咁样嘅约定俗成嘅标签啊，嗬。不过咧，佢有一句说话咧，令到我觉得，我都好认同嘅。佢话自己嘅目标咧，其实系大大改变，唔再只系咧发明一啲装置去解决世界上嘅问题，而系想激发其他人咧同佢一样做相同嘅事情，即系谂一啲方法解决下身边面对嘅问题，以至到世界面对嘅问题。今次年度风云儿童的选拔一共有5000名被提名的人士，结果就由美国知名主持洛亚和一班儿童群组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在当中揀了最后的5位入围者，而最终就揀了他这一位的15岁儿童拉奥成为了最后的得奖者。看到这里不得不觉得有志者事竟成非常之啱。希望星期一的早上，藉住拉奥的例子，可以给到多一些正能量你。希望他的故事可以启发你。如果你有一件好想改变的事情想做的话，不妨以身作则，做一个好榜样。可能呢就可以感染到身边的人，和你一起努力，一起改变这个世界。 林慧朝头早咧都揾一啲嘅消息啊，为我哋提供一下正能量啊，非常之紧要。出边18度嘅气温啊，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咦，星期一唔通我打错电话？聪哥，我系咪打错咗俾你啊？ 直头系啦！ 哎呀，真系 sorry 啊，朝头早都打错电话啦。 不过啱啱好、啊。 喂，点解咧？ 你打错嚟咧，正话你话阿林慧啊放呢个正能量。 系啊系啊。 你打俾我咧，我就啱啱要平衡一下，放啲负能量出嚟、 哎。好、啊、好、啊。 即系正所谓咩啊？放负啊，呢啲叫做。 系啊，嗱，朝头早咧，我哋成日都话要俾啲正能量啊，但系放负呢个 concept 好、啊，放走佢就会有啲正能量嘛。 系啦、啊，话说琴日咧，咁啊遇到啲事情咧，即系好想呻一呻啊。 系。 咁你都系驾驶人士，又或者大家系驾驶人士，甚至乎你都见过，即系如果你唔系驾车，你都见过有啲情景啊。 嗯。 如果你泊咗架车喺嗰啲标位，咁、 啊、 标位咧必定有啲足。够的距离噶嘛？ 系啊系啊， 一架车同一架车之间 系啊， 有必定足够的距离噶嘛。咁、啊、话说咧，咁我琴日停咗个车标位啦，咁跟住咧前面有一架车， 咁我當然同嗰架車保留適當嘅距離啦。咁點知咧，前面嗰架車咧拍完之後，咦，覺得好似仲未夠位咁樣喎。咁個司機咧就後褪多少少。咁啊，而家呢啲車有必定有後置鏡頭噶嘛。咁跟住咧，佢就啱啱差唔多到我車頭嘅時候咧，就停低咗啦。咁我就冇嘢啦，咁又冇事啦，冇嗨到啊嘛。好啦，咁但係咧。到后面嗰个车位呢又有车拍埋嚟啦。于是即是后面嗰个车是一架颇大同埋颇长嘅车嚟嘅。跟住佢就拍咗个标位嘅时候，佢个车头呢就正正呢就嚟嗨到我个车尾喎。咁当然又冇嗨到啦。但係呢如果根据嗰个白线啊，咁佢就係过咗㗎嘛。咁跟住呢我就咦，咁我心第一样嘢諗嘅就係、是、我未落车。咁我就话我点走呢， 系咯， 前面架车就褪咗后啲，吓后边架车 褪前咗， 拍得前啲。 哇！呢个二十手态、啊，钟哥， 二十手态都走到都算偷笑啦。好啦，如果系你，你会点样做呢？ 我谂我真系会落车嗱，因为后边嗰个啱拍嘛，我真系会落车同佢哋讲咧，就唔好意思，我真系走唔到，介唔介意大家一人让一步，松翻少少啲位，咁大家好做。我真系会落车同佢讲。 所以话咧，我哋做得节目多，心思都一样咯。我就即刻落车，咁然之后咧，我就走去后边，因为前面个司机走咗嘛，走去后边个车度，我同佢讲：啊，哥哥啊，麻烦你可唔可以俾少少位我走啊？咁佢就隔篱有一位女士喺旁边嘅，我见嗰个男士咧，好似有点而尴尬，跟住佢就。咁样啦，咁其实我心咧有少少怒火嘅，点解咧？其实你作为一个驾驶人士，你都应该知道，如果你咁样泊车，前面架车系走唔到噶啦。 系咯， 咁如果你都仲要咁样泊嘅时候，咁只系得两个可能性嘅啫。第一就系佢嘅驾驶技术或者佢对道路嘅认知基本上系好低啦。第二咧就系、是、一个自私嘅人咯。 系咯， 啊，因为佢唔理人哋点样啊嘛。所以昨天就遇到一个咁样嘅人嘅时候，我就用同你谂嘅方法一样啦。我落车，角角角敲佢玻璃窗，哥仔，可唔可以俾我走啊？ 佢最后有冇褪俾你先，钟哥？ 佢最后褪咗少少。咁、 哦、 然之后，我见佢，我够位走啦，我就费事再同佢蹉跎啦。因为我见佢有啲尴尬，即系可能喺个女士面前咧，觉得哎呀，系、哦。原来我唔识泊车噶，即系咁样咧。 其实 跟住我就走咗啦。 其实根本咧冇嘢好尴尬。如果佢真系唔觉意褪前咗嘅，咪褪翻后正咁简单嘅事。如果佢真系踩咗界嘅，即系考牌你都知啦，踩界咧就肥佬噶嘛。咁咪真系、真系要褪翻去啱嗰个位。同埋咧，政府啲咪标咧，一定啲位系准嘅。你泊得喺条界入边咧，一定大家都走到，一定系入到噶。 啊，仲有一样就系嘅，系嘅，即系正话你讲嗰、那个系必定系够位泊。 系啊， 咁但系亦都要奉劝咁多位买车嘅人士咧，如果你想即系展示你嘅财富，其实除咗喺架车嘅价值上边咧，你都要兼顾埋架车嘅长度嘅，因为的确系有啲车咧，系比正常嘅车系长咗一截嘅。所以咧，如果当我哋驾驶呢啲车嘅时候，你又不妨兼顾一下，如果你喺街度泊位，咁究竟你泊喺咩位？是会为自己可以攞到方便，亦都唔会阻人哋嘅方便。 系啦，同埋最紧要谂多一样嘢啊，钟哥，就谂、下自己嘅驾驶技术得唔得，驾驭咁大嘅车啊。 呢个系题外话，你有冇留意咧？通常揸一啲好靓嘅车嘅人，其实驾驶技术又唔系咁好。 诶，我都觉得、不过系其他人怕咗佢啫嘛。你估佢真系揸得劲咩？ 即系我成日都话，咁学送豆腐个手态先系最劲噶嘛？ 梗系啦，系咪秋名山啊嘛？ 咪系咯。 好啦，唔该晒，钟哥，转头又打俾你啦。 系咁，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哎呀，唔好怪我哋太长气啊，都系关心各位听众嘅啫。咁啊，先睇睇天气方面啦吓，大致天晴，早上咧系清凉嘅，日间啊干燥，咁啊最高嘅气温咧大概系23度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咧仍然系清凉嘅。啊，不过咧本周后期咧啊气温会回升，云量亦都会较多噶。而家咧就已经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啦吓，咁啊比上星期咧都已经即系叫做最清凉嘅时候咧，都回暖翻系5度左右啦。而家系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5，咁啊即系低水平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消费模式咧，咁啊越嚟越电子化啦。其实我自己都系嘅，即系去到某一啲位咧，如果可以嘟嘟用电子货币嘅话咧，我都会选择嘅。无论系乜嘢形式都好啦，一个电话其实佢可以提供到嘅叫做支付服务咧，啊都有几多唔同嘅款式嘅。的而且确咁样嘅叫做交易平台咧，令到我哋系悭咗好多搵散银啊、搵纸币嘅时间。同一時間亦都可以兼顧到好多唔同嘅商户，一個電話就做得曬。好啦，咁但係你會唔會發現到呢，就係有一啲叫做餘額不足嘅情況呢？我自己都有㗎。我自己呢嗰個支付系統呢就有得喺電話嗰度呢就即時增值嘅。咁所以呢遇到餘額不足嘅時候呢，我通常呢真係都會有少少尷尬啦，因為自己又冇準備好咁多嘅金錢可以呢喺呢一個嘅電子貨幣嗰度俾錢。咁所以呢都要同嗰個嘅收銀嘅員呢同佢講聲，唔好意思啊，你等等我啊。然後大概呢就用30秒至到1分鐘的時間呢，即刻呢就是幫自己手機入面嗰張卡呢就增值。好彩呢，通常遇到呢啲位呢後面都冇乜人，如果唔係呢真係會俾人怒視呀。好啦，咁增值完之後呢，咁都可以安心呢繼續俾錢㗎。咁但係呢原來都有啲嘅朋友啊，當佢哋呢上到巴士之後先至發覺呢餘額不足喎。同一時間可能佢哋自己本身又唔係用電話嗰隻嘅，可以即刻呢就增值嘅，即係用一張張卡嘅，咁冇辦法增值啦。亦都呢就係身上面好似我咁啦，成日呢都冇錢嘅，因為已經用曬電子貨幣啦。咁巴士呢就開出咗喎，哎呀咁佢就好彷徨啦，佢就覺得自己我又好唔想搭呢一個嘅霸王車。於是乎咧，佢咧就都好多嘅叫做喺巴士上面嘅乘客咧，見到佢呢一個情況餘額不足，咁都有咧就係伸出援手，都有唔少嘅人咧就會伸出援手就去幫助佢，令到佢咧就係可以俾到錢。咁呢啲嘅個案咧，其實咧喺香港入面咧都唔話少嘅。嗱，我自己有陣時咧之前我記得有一次啦，啱啱開始戴口罩嘅時候咧，成日都忘記咗咧就係戴口罩。有一次啊，帶埋仔仔啊，衝上呢一個嘅小巴嘅時候，哎呀，衝咗上去，哎呀，冇戴口罩添。諗住落翻落車嘅時候，翻屋企攞口罩啦。身邊啲人咧都有人同我講，唔好走嚟走去啦，我哋呢啲車咧好疏噶，嚟嚟嚟。我俾个口罩你，咁啊解决咗件事先。好多时呢原来喺我哋身边发生嘅人同埋事，只要我哋多加留意望一望然后呢我哋只係做多一点点，可以对人哋嘅叫做帮忙呢係可以好大㗎。咁所以呢星期一虽然我哋都叫做呢工作天嘅第一天，不断係咁冲呀冲呀冲呀，咁但係都唔好忘记留意下身边嘅人，会唔会有啲人呢係需要我哋嘅帮忙嘅。如果有嘅，大家不妨帮一帮扶一扶，咁呢个世界今天就真係会多好多正能量啦。帮下人，其实大家嘅关系好咗，人哋第日都会帮返自己。因为呢啲唔係公式嚟嘅，唔係心计嚟嘅，係一颗善心嚟嘅。 紧紧贴我，还从眉心开始轻轻吞我。耳边的呼吸烫热我的一切，令人忘记你是放了在何。他一双手一起乱透我，犹如浓酒懂得怎醉死我。我知他的打算，人却不走远。 夜莫求我，别共爱已不可。冷静扣一口气，并从头看你是放了再看。身边的他仿佛看透我，仍如红火一般不放开我。我身一分一寸，全变得酸软，像在求我。 嗰个嚟自妹姐梅艳芳啊 ，Why Why Tell Me Why 啊，坏女孩啊，十九度气温啊吓，咁啊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朝早陪住你。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律师76岁的朱莉亚尼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特朗普在 Twitter 贴文说，做过纽约市长的朱莉亚尼对病毒检测呈阳性。特朗普在贴文中再次以中国病毒形容新型冠状病毒，说朱莉亚尼是到目前为止纽约市历史上最伟大的市长，并且一直不懈揭露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选举。至今仍然未承认大选落败的特朗普多次指控选举受操控，委派朱莉亚尼负责选举诉讼工作。朱莉亚尼并到密歇根和亚利桑那等多个州，敦促州议员停止为拜登胜选认证。印度政府首席卫生顾问表示，美国药厂辉瑞已经向印度当局申请紧急使用旗下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这一名顾问接受当地电视访问的时候提到，辉瑞星期六接触印度政府提出紧急使用授权，印方表示欢迎。他又说，印度的药监部门一般需要90日去决定，但在辉瑞疫苗的个案上会加快审批。辉瑞和德国伙伴公司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早前已经获英国批准紧急使用。印度累计960多万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是全球第二多人感染的国家，超过14万人死亡。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三名在家居检疫小组的人员和一名隶属港口卫生科的人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家居检疫小组的三名人员在卫生防护中心大楼四楼工作，分别是一名在小组兼职的救护队伍，以及两名全职已退休的救护队伍。他们在小组负责接听家居和酒店检疫人士的查询，日常不需要接触公众。兼职的救护队伍在11月27号履行正职工作的时候，曾经接载一名确诊新型肺炎的病人。至于港口卫生科初步确诊的人员，他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管制站工作，负责协助入境旅客填写电子健康申报表，他是一宗确诊个案的密切接触者。

节目一开头六点钟嘅时候咧，都话咗俾大家听，今日咧就系24节气入边嘅叫做大雪。中国嘅天文学啊，历史悠久，由以前咧即系叫做观察太阳、月亮同星星开始，不断咧去到探究一下，哇，天啊、地啊，佢哋嘅结构嘅关系。当中咧亦都有唔少重要嘅天文学说噶，可以话对后世嘅影响非常之大。如果你话农民最重视嘅系咩咧，就系24节气啦。所以咧，今日啊，大雪啊，对好多人嚟讲咧，亦都系一啲嘅叫做启示。藉住咧就系知道24节气啊，可以叫做预测得到，甚至乎大概了解得到之后嗰个天气嘅变化系点样噶噃。二十四节气从呢个小雪进入大雪之后咧，可以见到由细啊变咗大啦。一睇个名字都知道，即系嚟紧会冻啦，系咪？如果系中国大陆北方嘅叫做天气嚟讲啦，而家咧都应该系大雪纷飞嘅景象噶啦。但系如果你话系中国南部嘅，咁啊我哋睇唔到雪啦，系咪？除非上到好高好高嘅山啊，先至咧有机会咧见到咧就结霜嘅情况噃。喺呢个时候咧，咁啊寒流咧啊就会去到自己身边嘅地方。不过今日咧，我哋大雪嘅时候咧，嗰个气温咧就好似有少少叫做回暖嘅趋势啊。中国南部咧就较为和暖啦，咁所以咧喺呢一个时候可以进行一啲叫咩咧？譬如农夫嘅话啦，叫做都可以落下苗咁样噶。北部地方咧就唔使噶啦，佢哋而家啲土壤咧都应该咧系冰晒噶啦。咁啊，好难咧就去到再落呢一啲嘅种子噶。大雪咧都有好多唔同养生嘅。有啲人甚至乎咧就会话到，喂，不如咧可以试下食譬如洋葱呢一类型嘅食物啦咁样。又有啲古人啊，佢都话到啦，大雪咧咁啊，由于天地咧就会积咗呢啲嘅寒气啊，嗱雨水同埋雪水咧，真系唔讲唔知道。原来古人咧称之为天泉嘅、哦，咁啊叫做雪水啦，咁啊亦都咧就系可以我嚟叫做泡茶，咁当然一嚿雪，咁啊有啲人甚至乎咧就系可能以前啲即系啲水又干净啲咧，啲雪又干净啲咧，咁所以咧都会拎呢啲雪咧去到咧就系做另类嘅水啊，然后咧就去到做泡茶，咁啊佢哋话到咧要先处理，然后咧就剔除咗咧嗰啲土壤嘅味道，剔除咗嗰啲味道之后咧就可以外嚟咧俾自己去到饮噶啦。仲有啊，大雪节气入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风俗嘅，例如咧就可以腊肉啊，食下腊肉啦，系咪？咁有啲人话大雪期间啊，其实金骨类嘅水果咧，对我哋嚟讲咧系一种特别嘅滋润嘅作用嘅，即系除咗雪梨之外啦，大雪期间亦都可以食下啲金骨类。咁所以你话今日夜晚如果食饭，哇！食完饭你觉得大雪嘅，哎呀，趁住呢个大雪，虽然香港个大雪就唔系话特别冻啦，但系咧，打边炉先，打完边炉咧，食下生果先，咁都可以考虑下，譬如金啊、橙啊呢一类型咁样嘅食物，咁啊叫做滋润翻我哋自己一下啦吓。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了解咗今日嗰个天气嘅走势，对我哋嚟讲啊，梗系好啦，即系好似咩啊，做事有计划咁咯。今晚食乜餸？朝头早就要谂定啦。未谂掂啊？唔紧要，黐住晨光第一线，催晨厨房话俾你听今晚食乜餸啊嘛。6:41，早晨啊！ 同聚唱。同乐同杯，今晚夜就趁你酒芬芳香四射，能尽兴就开心笑，希望明天一道花亦会谢。 谢又唔紧要，最紧我哋星期一嘅时候唔好咁快令到自己谢就得噶啦吓。早上嘅时间6:42。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钟哥。 又嚟啦， 系梗系啦，倾下偈咪好咯，朝头早系咪？ 当然啦，当然啦。你又好中意啲日本文化嘅， 系啊系啊。 但系好奇怪，点解你唔睇咸蛋超人嘅咧？ 点解啊？因为我去咗蒙面超人嗰边咯。 咁但系都系日本三大特摄国宝嚟噶嘛，仲有哥斯拉咁样。 因为其实咧仲有个原因嘅。就是咧，我以前細個睇《蒙面超人》同睇呢個《鹹蛋超人》咧，去到即係睇曬兩個唔同嘅系列啦。我覺得《蒙面超人》打交嗰個感覺咧，嚟得更加實在，好似我自己身處嘅環境。但係《鹹蛋超人》嗰啲咧，你知啦，下下都成層樓咁高，咁我喺屋企又做唔到嗰啲 pops 喎，扮唔到佢。你明唔明佢哋打交嘅 pattern 都唔同啊？《蒙面超人》咧，我可以起飛腳啊嘛。系咪咁啊？ 即系制造一个入感俾自己， 好实在嘅。但系咸蛋超人嗰啲死光咧，我净系两只手揈高啊，然后我家 姐又唔肯扮死。哎呀，咁你谂下几冇瘾啦？ 仲要嘥咗两只咸蛋添。 冇错啦，唉，仲要俾阿妈闹啊！ 嗱，咁啊，点解无端端问呢一样咧？咁嗱，你觉得譬如呢一类型嘅特摄片啊，譬如咸蛋超人为例啊，系俾细路仔睇，还是俾大人睇嘅？ 我细个睇嘅时候，梗系俾觉得系俾细路仔睇啦，但好奇怪，而家我大个咗咧，我觉得俾大人睇嘅。 嗱，咁啊真系好得意啊！咁成日都话有一啲电视剧又好，或者电影又好咧，喂，明明系细路仔儿童向噶嘛，咁应该系啲好细路仔嘅题材啦。而家仲点会你会相信变身啊？相信有个一栋大厦咁高嘅超人啊？你唔信噶嘛？咁呢啲一定系细路仔嘢咧。咁我成日都话啦，呢啲。只不过面嗰阵嚟嘅啫，最紧要系佢内里有啲咩信息啊嘛。咁我最近咧就追紧一个咧就几入迷嘅，就系、是、最新呢一期嘅咸蛋超人，叫做奥罗多拉曼 Zed 啊， 系 Zed 咸蛋超人二 Zed 啊， 二 Zed 即系拉斯个字母啦。 就系、是、因为你咯，而家搞到我个仔都睇咸蛋超人啦。 系应该嘅咁。咁啊，话说咧，呢、這个你可能话咪细路仔嘢，细路仔嘢啦。咁其實咧，今次呢一套咧，點解我追得咁交關？其實佢裏邊講嘅嘢真係俾大人睇嘅。咁譬如話超人打怪獸咁，成日超人打怪獸咧。究竟超人佢嘅身份係乜嘢咧？嗱，我哋好客觀地去睇下，地球上邊有人類啦， 係啊， 有怪獸啦，但係地球冇超人嘅喎。 係啊， 咁理論上應該係地球嘅人類同地球嘅怪獸嘅一種比拼嚟噶嘛。咁無端端喺 M 七十八星雲又唔關佢哋事㗎，無端端點解嚟到地球？但係點解佢會選擇幫人類？佢唔幫怪獸咧？ 佢哋 可以幫怪獸㗎喎、哦。 山長水遠嚟到地球都係幫我哋喎、 哦。點解唔幫怪獸打人類，要幫人類打怪獸咧？ 嗱、 好奇怪啊！ 鹹蛋超人嗰個叫做遠古嘅故事咧，我就唔知啦。但我純粹估嘅時候，係唔係因為本身？咸蛋超人嘅祖先同怪兽嘅祖先已经有牙齿印噶啦，总之佢哋去边，我哋就要剿灭佢。 唔系嘅，唔系嘅。咁、所以咧，今次呢一辑点解我咁中意睇咧？就系佢喺度讲紧，其实成件事可能同咸蛋超人系冇关系嘅。而且人类同怪兽之间嘅矛盾一定有个原因噶嘛，唔会无端端怪兽出嚟咁打你噶嘛。咁今次咧就试图去。即係了解一下點解人類同怪獸會有一個矛盾、其實一直以嚟咧，大家係相安無事噶嘛。係、因為人類發明咗好多嘢，令到啲怪獸覺得自己受威脅。 哦、 即係譬如話佢去掘地道，即係整地下鐵，又或者係佢要發明一啲好威力強大嘅飛彈， 嚟核彈咁樣。 核彈咁樣比核彈更厲害咧、今次佢裏邊講嘅。咁就係、是。佢哋啲怪兽觉得生命受威胁啊嘛，你整啲咁嘅嘢出嚟，原本世界天下太平啊嘛，你整啲咁大嘅武器出嚟，你哋先至系对呢个地球系最大嘅危机啊！ 哦， 即人类先至系呢个最大危机嘅始作俑者啊嘛。 系， 咁所以佢会试图探讨呢一样嘢。 哦，咁就即系我哋制咗啲武器之后，怪兽就谂住，哇！你哋班人类咁衰，等我嚟打你先咁样。 系啦，咁跟住咧，咸蛋超人嚟到之后。 就發覺，咦，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哎，見你呢邊大隻嗰啲人類，我打你啦。咁、 啊、 其實就係、是、原來人類先至係最大嘅，即係呢個世界最大嘅敵人啊嘛。 哦， 又或者係佢裏邊咧，其中有一兩句台詞我好記得嘅。咁佢話人類去消滅啲怪獸。咁、 啊、 其中一個人就話，究竟我哋人類做呢件事係為咗保護個地球啊？还是只是保护人类呢？ 保护人类啦，就咁听嘅时候我都会觉得。 咁你保护人类其实你一样系污染緊个地球㗎 喎。其实我哋而家经常做緊即係现实世界呀，经常做緊一啲嘅事情呢、嗯、都系只系保护人类而唔系保护地球㗎。 係啦。咁今次呢一套呢，当然呢佢背面嘅意思几成人向，即系大家要反思一下我哋而家生存緊嘅呢、这個世界咧發生嘅事咧，同埋最緊要係點解會發生呢啲事咧？咁、 哦、 呢個其中一個啦。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係細路仔睇，咪唔中意睇咯？又唔係喎，因為佢仍然都有超人變身啦，仍然有發射死光啦，仲有就係今次有非常之靚嘅特技。 係啊，就是、因為今次咧，即係都吸引到我就係咩咧？啲打交場面真係吸引啊！ 真係靚到爆啊！今次真係， 係咯。 咁所以咧，我追呢一套咧，即係追到頭暈身咧，非常之好睇咁樣。嗱，調翻轉頭。所以呢有好多時候有一啲電視劇呢就話喂俾大人睇嘅俾大人睇嘅、 啊。 但係嗰啲劇情呢真係細路仔到爆㗎。 嗯、 你而家見嗰啲譬如講曬誰是兇手出嚟俾你聽啊。 係啊係啊。 講曬俾你聽嘅劇情啊。電視劇即係咩廣播劇一般嘅電視劇啊。呢、 啊、 啲我又覺得究竟係俾大人睇啊還是俾細路仔睇嘅呢。 喎呢啲都係 大家值得心。 自己諗一諗喎、啊。喂咁但係鍾哥講埋一句先。咁蒙面超人做咩、嗯、見到譬如怪獸真係嚟剿滅我哋嘅。這個蒙面超人點解要鹹蛋超人點解要嚟幫我哋呢？ 所以鹹蛋超人喺呢一集嚟講呢，佢都要反思一下究竟佢所謂嘅去叫做保護，即係佢保護嘅唔係淨係地球啊。佢保護嘅呢個世界究竟咩叫做保護一個世界呢？其实佢系用一个更大嘅武力去制止另一个武力噶， 系、哦， 因为佢有十字死光啊嘛。 其实点解 过其他怪兽？ 点解佢唔同呢个怪兽谈判呢？ 就系、是、咯。 哦， 咁所以好多时候有呢啲咁样嘅，今次呢个咧就会大家谂下，点解我哋要做呢啲嘢？ 哦，咁啊啱啦。朝头早大家如果搭车嘅时候，就可以谂下点解我哋要做呢啲嘢啦。 唔紧要，就算你谂唔通嘅话，睇下鹹蛋超人都高興啊！ 係噶係噶，好啦，唔該曬鍾哥，我哋轉頭見。 我係崔傑彤，每朝我會為自己沖一杯咖啡，然後望住太陽出嚟，即刻就會有份温暖嘅感覺。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啊，嚟到星期一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喂，职场便当咯，我哋又嚟啦，咪咪。 我今日呢个饭团个名叫做香菜鸡肉饭团，我作嘅个名系啦。香菜嘅意思系因为其实我摆紧几样菜落去，系、 哦、 啦，我又觉得，咦，用咩名杂菜唔系啊， 即系大杂烩。 系啦，其实就系将啲菇啊、蘑菇，我譬如拣蘑菇啦、切到好薄好薄啦、然后就少少萝卜，又系切到好细粒好细粒，你可以拣红拣白啦，跟住少少蒟蒻，切到好细粒好细粒，细好细好薄，然后鸡肉又系切到好细好细好细好细，其实就系咁样煮埋佢，攞啲味淋，攞啲日本豉油， 哦、 加少少面豉， 是 煮到佢好淋。 系，又有啲結身嘅， 系啦嗰種感覺。跟住你煲好煲飯啦、然後將呢一個煮淋咗已經入曬味嘅汁 倒落去， 倒落個飯度撈撈撈撈撈， 系， 然後將個飯猜成一粒粒波波或者飯團樣，食嘅時候包嚿紫菜，咁樣咯。 新嘅日本雞肉飯團咧，應該點整咧？ 係， 其實你可以揾一啲雞肉啦，例如佢哋嗰個做法好中意就煮打一種嘅雞肉。我哋煮完係個雞喎，雞你可以炒下佢，學下咪咪昌話齋一樣嘅咋。 係， 可以味淋啊，攞啲豉油啊，整蒸佢啊，跟住你又加啲可能面豉。 係， 咁啊就整到佢有少少結身嘅。咁你都係可以將佢切粒粒嘅。咁但係咧你可以頭先同咪咪選擇同一個做法，就係將佢撈嘅。不過 你講嗰只就係白色嘅飯團，但係中間有餡，係咪啊？ 冇錯啦。如果你想將佢再日本 style 少少嘅話，你就用翻嗰個飯就唔好喐佢，就唔好咁樣撈落去。反而你係要猜呢個飯團，其實不過就比較講究嗰個手藝啦。 係啊， 你就猜咗一半之後，你就落嗰、那個。 雞肉入去， 喺個餡 喺個餡中間嗰度， 跟住 再攣實佢，係啦。咁不過嗰個比例大家就要好好啲掌握啦。咁啊攣完之後，或者你喺街買嗰啲帽咯，買嗰啲帽其實都 得嘅。咁一鋪咗層飯先， 係啦， 再擺餡， 冇錯， 再鋪第層飯。係 啦，咁啊整完之後你就再買嗰啲紫菜咧，有啲喺街買嗰啲唔使切嘅啦，已經一沓沓類就已經變咗。 三角形， 小丸子食嗰啲飯團樣，咁呢個咧嗱，同你個 style 有啲唔同，不過咧，其實兩樣嘢係同一樣嘢嚟嘅，係啦，咁啊有呢個日本風嘅。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早嘅6:53，再望一望天气先啦吓。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系清凉嘅，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咧大概23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本周后期气温回升，云量亦都较多。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啊。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咧就系3至5，咁啊低水平至到中级度嘅水平。收嚟電話對我哋嚟講啊，而家咧就可以話係絕對唔能夠缺少，即係好似譬如頭先講緊啊，用電子支付系統，我一個電話入邊都有幾隻唔同嘅俾錢方法，全部咧都係又要話指模啊、人面識別系統啊呢啲咁樣。咁所以電話咧，即係除咗我嚟打電話之外咧，而家有個 concept， 大家一定要記住，電話其實根本就係一個微型嘅電腦。咁有好多人甚至乎咧就攞佢嚟打機添。咁啊，記得前幾年咧，亦都有一啲叫做寵物精靈嘅遊戲啊嘛，玩啊，可能有啲人仲玩到而家嘅，去到邊咧都係中意咧就係捉精靈嘅。咁啊，根據世衛方面就話到咯，喂，2018年咧有一個叫最新嘅國際疾病分類，正式咧就將呢個遊戲成癮症咧就歸類為呢一個嘅精神疾病。咁其中网络游戏入面嘅成瘾咧，更加可以叫做手机游戏成瘾类型。呢、这个类型咧都值得关注啊！嗱，判断成瘾嘅主要因素咧，就系包括譬如会唔会系过度沉迷啊，产生一啲负面嘅影响，即系你玩，会唔会玩到咧系有啲负面嘅影响出咗嚟？咁又或者系当你想甩咗佢嘅时候咧，哎呀，甩嚟甩去甩唔到，其实呢个已经咧系成咗瘾噶啦。咁啊！點樣去到判斷自己？喂，我手提電話啊，打機又好，或者有啲人咧就一見到佢閃咧就會好驚。哎，我到底係咪有人揾我咧？即係嗰一個嘅感覺咧。如果你係有啲事噗噗噗噗咁心仔跳咧，可能都係因為咧對呢一個手機有個恐懼，甚至乎太依賴佢嘅一個嘅症狀嚟嘅。好啦，咁佢哋咧就有幾條嘅問題，咁啊可以咧就係俾大家咧就試一試下咧，就測量一下。自己對於呢一個手機成癮啊，係唔係已經咧就係叫中毒已深咧咁樣？好簡單，四條問題嘅啫。佢就話：第一，我曾經咧就因為長時間玩手機遊戲，搞到眼睛咧啊好澀啊，肌肉咧哎呀好崩緊，好酸痛，又或者咧有其他唔舒服嘅。咁佢咧就有四個答案，咁啊由1、2、3、4啦。咁啊如果咧係發覺啊。呢一个嘅叙述啦，选择1至4分，总得分啊10分以上嘅话咧，咁你就需要咧就系小心啲评估一下啦吓。咁如果咧系完全冇嘅，就系0分啦。如果最犀利嘅咧，就有4分，如此类推。所以第一条问题咧就系问啦，啊长时间玩手机会唔会搞到只眼好涩啊，肌肉酸痛啊，其他唔舒服咧？嗱，我咧就冇乜嘅，咁我都可以暂时归类为咧就系一嘅，咁啊即系最差啦，就冇0分嘅，1至4分。好啦，跟住第二条咧就话啦，我经常咧即系原本冇打算玩游戏嘅，咁啊但系就会忍唔住咧，哎攞个机嗰度碌一碌，喐一喐咁样，都系啦。咁啊1至4分，4分咧就系最犀利嘅，咁啊自己试下计下啦吓。咁啊喺过去3个月嘅入边，咁啊总系感觉得到咧需要玩手机游戏，越玩得耐咧先至觉得哎好似玩得够咯，即系好似有开咗个成瘾啦，自己计下分啦。咁啊，第四题，如果唔玩呢个手机游戏咧，就会觉得成个人静唔到，烦躁啊咁样。咁你自己识得计啦。四条街上嚟，其实如果过10分咧，都几容易过10分嘅。过10分咧，咁你就需要特别留意住自己嗰个嘅手机成瘾嘅问题系唔系好严重。如果严重嘅，即系搵人帮下手，或者试下多啲开始放低佢，放下佢，你就会得到更加多嘅嘢噶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7:06嘅时间，咁啊有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咧，喺晨光第一线时段先同大家望一望啊吓。咁啊，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都系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朝早7:07嘅时间，晨光交通天文台，想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今日朝头早梗系问下 Toby 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早晨。 先讲今日交通啊。 好啊。 今日咧，而家呢个隧道咧系全部都系畅顺嘅。 好啊。 咁不过咧有一个爆水管嘅位置啊，提提大家啦。喺九龙城嘅东正道咁啊，来回方向近住乐善道全线封闭，九巴路线2号D 需要改道行驶。咁啊，讲多次啊，就系、是、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乐善道嘅全线咧需要封闭。九巴的2号D 需要改道行驶，咁搭巴士的朋友留意啦。咁另外啦，呢个咧就系琴日嘅西贡公路咧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就有交通意外啦。咁琴日都清理咗好耐噶啦，咁而家封路已经系重开嘅，就系、是、咁样啦。 嗯，咁啊朝头早头先都听到有个2号D 系 嘛，咁啊需要改道啊。 系啊， 朝头早咧，其实除咗系驾驶人士要留意交通消息之外咧，即系叫搭车嘅朋友都要听下咧。到底譬如铁路或者巴士路线咧，会唔会有啲改动？如果我本身即系2号 D 对我嚟讲咧，系最重要嘅交通工具嚟嘅。 系 你真系要即刻去站头了解下，到底佢去咗边？ 系啊，其实有时候有啲居民咧，可能真系每日都要搭开嗰架车咧，突然间唔知喺边咧，系几狼狈嘅。 系啊， 咁你真系要提早准备定咯。 我试过以前翻落嘅时候有一次啦，咁啊搭我嗰啲长途车嚟嘅，咁啊搭车咁啊入去翻大埔嘅时候咧，点知原来嗰次咧？封个路，封个边度咧？就系、是、封个大埔道。咁封大埔道，咁于是乎嗰架平时行大埔道嘅巴士咧，佢就行咗吐露港。 系， 咁我翻唔到屋企啦。我以前屋企喺大埔道噶嘛，咁佢直去。一落到以前唔系好识大埔，一落到大埔嘅时候，哇，边度嚟噶呢度？要揾车搭翻转头。 你喺大埔市区度落噶咯？ 我喺大埔市区落啊。 哦， 跟住。两头领，喂，边度嚟噶呢度？ 咁你上车唔知嘅，因为 上车唔知啊， 哦， 就系因为冇留意咯。 咁啊，要问下嗰个站长咯。 系啊，一落跟住周围揾站长。 系咯，如果唔系都唔知点，或者问下个司机咯。 系啊， 但系咧，不过有个题目咧，都系今日先知嘅，就系咧，即系头先睇戏啦，西贡公路咧，你知唔知英文系咩啊？ 西贡公路啊？ 原来唔系，系 Hiram's Highway 啊。 吓？ 系唔系西贡 highway 唔系乜嘢噶？ 点估到噶？ 即系咧，我上网睇咩叫 Hiram 咧，原来系一个肠仔嘅牌子嚟嘅。即系呢个名咧，当年咧系因为又唔知有边个港督定唔知乜鬼咧，好中意食嗰个肠仔。咁、那个牌子咧就系叫 Hiram 所，咁所以佢就将嗰条路咧叫做 Hiram highway。 真定假 啊？系啊，真系噶！你上网搵下我 highway 改咗咁嘅名字，就是、因为佢中意食香肠。 系啊，食肠仔，即系你可能下次食咩都可以改条路名出嚟噶。 系就好啦，我有咁大影响力就好啦。 可能你可以烧劈。 好啦，得啦，唔该晒，下次揾多啲得意啲嘅街名， 好啊 ，share 下都好、 啊，好啊，揾到就揾咯，系啊， 哇，你咁样嘅态度，揾到就揾嘅， 唔系我好努力帮大家揾嘅，会、哦、要睇到又特别先得嘅， 即系你激死啊，揾到就揾，好啦，下个礼拜见啦， 好啦，拜拜啦， 拜拜，好啦，咁啊，天气方面要问下 O 先得啦，早晨啦 ，O，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陈冠听众，仲想同 Toby 讲埋早晨，喂，佢嗰个都几得意， 系咯， 肠仔你命名，如果系真嘅话咧。都几好笑喎， 系啊，都系得意嚟 嘅。其实嗰阵时都系 佢个人都乱咁嚟啦，喺度同我讲话揾到啊揾咁样，大佬开紧麦噶嘛。 系咁啊，认真啲啊，咁啊，我都认真啲睇下天气先啊，提醒咗我。今日咧天气相对暖翻少少喎，咁啊依家。小白，你喺板體嗰個温度係咪都比上個禮拜暖？ 係啊，而家19度喎、啊，我哋見到係。 哦，係啊，我琴日咧著咗保暖嘅一啲底衫瞓覺咧，瞓到3-4點熱醒咗，我自己好驚啊！喂，點解會熱醒嘅？明明好凍啊！ 做咩你夜晚瞓覺係開曬窗？你驚凍咩？ 冇啊，冇開窗噶，係啊。 咁你又唔係鬼著咁多衫啦，好心你。 係，我因為怕凍，首先個邏輯係咁，我怕凍，所以冇開窗，因為我怕凍，所以著保暖內衣，就係咁樣嘅啫。咁但係如果開窗就即係我唔怕凍，不過都啱嘅，佢話講得啱，因為空氣要流通啊，瞓覺咁啊，睇下每個人瞓覺狀態。不過我琴晚就有啲驚咯，無端三四點無端熱醒咧，以為自己病添啊。好彩原來朝頭早睇翻，喂暖翻好多啊，個底咁樣唔使著咁多衫瞓覺咁樣。咁啊呢個就係自己同自己講嘅一段説話嚟嘅。好啦，咁啊望望今日天氣啦，天色開始好翻啲啦。因為咧揸車翻嚟電台嘅過程咧就灰蒙蒙一片嘅，依家太陽出翻嚟咧，咁啊有少少陽光啦。咁啊今日最條街都係冇乜人㗎啦，因為都可能好多學生哥都唔係好使翻學啊。有啲朋友更加第二個禮拜啦，準備 work from home 啦，希望疫情早一點過去啦。不過見到咧個城市面貌有啲改變，那個改變係咩咧？譬如喺廣播道咧望出去咧，有棵樹咧慢慢變紅喎。咁啊， 我哋 嘅 紅葉嘅咩呢度？ 應該就唔係好 typical 嗰啲紅葉啊、楓葉嗰啲嚟嘅。不過我知道咧，有啲樹咧都會因為冬天咧而改變佢嘅顏色咁樣咯。嗱，講真，我真係唔係樹嘅專家，不過我純粹睇，因為上個禮拜睇呢棵樹咧，都係青青黃黃咁樣啦。哦，嗰個睇有啲紅色，有人影張相俾你睇。 嗱，我都了解一下先。 看到呢棵樹係咩？不過近排睇翻咧，即係呢個大堂嘅紅葉指數咧，都開始有所轉變啊，越嚟越紅啦。咁啊，即係亦都有啲朋友仔咧，兩個人咁去觀下紅葉，咁我都擺一啲上上網。咁啊，睇到啲照片咧，就見到未係最紅嘅嗰啲紅葉，但係都慢慢變下啦。咁啊，即係叫郊遊下嘅啫。不過記得啦，依家郊遊或者行山咧，都要戴翻個口罩啦，就唔好咧，即係好放浪咁樣呼吸大自然空氣咁。因為近排疫情都真係在所難免啦，呢一樣嘢係 啊， 係啊，咁希望都提醒大家啦。仲有啊，即係大家記得啊 ，work from home 嘅記得咧 ，work from home 啊，唔好 work from hill 啊嚇，即係唔好喺個山野之間見到喂，你明明要翻工嘅咁樣，安排咗你喺屋企做嘢又點解？在南朗山見到你影日落嘅， 咪係咯，千祈唔好諗住 work from home 啊！即係老闆都係 send message 揾你，可能突然之間打電話俾你㗎。係 啊， 你附近全部雀仔聲就唔好意思啦，係咪？ 係啊，月命追雲 call 咁就麻煩少少啦。咁啊，好啦，星期一啦，大家精精神神。好，准备工作啦。 好，唔该晒欧。咁啊，详细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早上嘅清凉，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3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我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本周后期气温回升，云量亦都较多噶。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嘅。 我系崔洁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星期一的早上咧，崔杰同继续邀请到 Andy 何安达喺晨光大学呢度咧，同大家了解一下世界各地发生紧啲乜嘢事嘅早晨啊 ，Andy。 系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嗱，平时咧，我哋成日都会睇一啲成功人士啊，或者一啲有名嘅人士，一啲成功嘅故事，希望喺里面咧得到一啲嘅启发嘅。今朝早 Andy 就啱啦，同我哋讲下一啲咧，我哋个个都可能会熟悉嘅名字，佢哋背后有啲乜嘢嘅生活习惯，我哋可以学习下或者了解下嘅咧。 嗱，我谂大家最近睇新闻就知道，我哋特首就好勤力噶啦。 嗯。 咁佢就话，即系除咗工作之外就系工作噶啦。同老公傾偈都冇乜時間，咁但係呢個就好例外嘅。嗱，譬如我哋睇下，就算我哋國家主席自己啊，習近平啦，佢係出名嘅中意睇足球啦，係個出名嘅球迷嚟嘅。咁普京，俄羅斯嘅普京咧，佢就好得意嘅，佢好中意瞓到好晏嘅。但係咧，佢即係通常都中午咁滯先起身噶啦。但係一起身咧，就一做咧就做好多運動。就先游2个钟头水，然之后咧就去举重健身嘅。咁 即係大家我哋經常見到佢有釣魚啊、打獵啊、練柔道啊咁樣，咁就佢好着重係自己嘅身體健康啦。 係正所謂戰鬥嘅民族啊嘛 ，Andy。 冇錯啦，而且就經常係上半身係冇著衫嘅衫咧，好唔介意影出嚟同大家分享嘅。 操到 fit 冇所謂啦。 咁呢個係一個啦，另外咧就法國總統嘅馬克龍咧，就後生啲啦，今年43歲都未到。但係咧佢係好得意嘅，佢一上任頭嗰3個月咧，跟住就報啲開支出嚟啦。咁啊，其中咧就有張單咧，就差唔多咧係26萬港幣嘅，就3個月裏面嘅。嚟自一個咧係一個化妝師嘅，一個美容師嘅，大家覺得咦會唔會係你用咗公帑落老婆身上啊？咁樣 係點不知係用喺自己度嘅？ 係啊，原來唔係，係佢自己。係即係唔知係咪法國男人比較著重啲啊？個型咁，但係咧佢又講翻出嚟，其實咧係啊，呢張單真嘅。咁啊，因為咧個美容師咧就跟埋佢出去外訪，所以又比較貴啲。咁但係都可以睇到呢就呢、這個法國總統呢都好着重，即係佢個嗜好可能就係自己個嗰塊面呢。 係咁可能都真係有需要嘅，你諗下又要見人啦，二來譬如自己個樣好啲，狀態好啲呢，信心都好啲嘛。 嗱咁我諗我哋即係比較聽得多呢就美國總統啦，即係大家都擺焦點放喺佢哋身上高。特朗普就出名是懶的了他呢上任競選的時候呢、就是、上任之前呢就講過呢就說我不會好像哈林頓那樣的成日去打高爾夫球的、就是我會全心全力呢就會是努力做工幫大家服務，就不會走出去打波的。咁但是呢結果就有人跟他數過呢，原來他去了嗱，佢自己都有17個高爾夫球場啦，咁就去數個上個禮，去到上個禮拜咧，去咗高爾夫球場咧就302次，起碼打波俾人數到嘅咧都有146場，咁即是話咧佢大約5日到咧就出嚟透一透噶啦， 都好恆常嘅運動嚟噶啦已經。 咁啲人咧就同佢講話，喂你應承過喎，咁不過佢嗰個解釋就話。奧巴馬得多過我啊，咁樣咁啲人就同佢計數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另一個特朗普嘅大話啦，變咗奧巴馬係打得多嘅，但係佢做總統期間嗰8年咧，就平均8.77日咧就去一次打高爾夫球。咁就即係比特朗普咧就差唔多少一半嘅。 哇！真係估唔到，連呢啲數據都有喎，真係要日日跟住佢哋睇住佢哋嘅行動先至知道。 有㗎，有個叫做TrumpGolfCount.com 咧，如果大家有興趣睇佢每一場打咗幾多啦，幾多時間咧，裏面有曬嘅，透明度相當之高。嗱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喺白宮裏面咧，其實好多嘅總統咧都中意喐下嘅。咁所以都有啲喺白宮裏面改動咧。咁譬如咧，就奧巴馬本人咧，就將個本應係網球場就改咗做籃球場。其實奧巴馬最中意嘅運動咧，唔係高爾夫球，睇嚟係中意打籃球。咁佢打籃球咧就出曬名噶啦，就中意真係鬥波嘅。咁咧就佢有時咧就同即係身邊嗰啲幕僚啦，有時咧就真係同退咗役噶啦，即係退咗役嘅大學嗰啲甲組嘅球員打，係理真嘅，即係唔係話玩下玩啊？ 認真打嘅。 咁而奧巴馬大家知道佢。打波好叻啦，成日都特登行過啲，即係我諗特別編排嘅啦，行過啲籃球場咧就表演一下三分射波、穿針啊咁樣。咁但係咧就試過一次咧，就所以話係李真嘅，佢就同啲國會啲幕僚就比賽啦打波。咁佢嗰時就防守啦，而一個人咧就進攻嘅時候咧就真係鬆咗佢一掙。结果咧，佢要入医院缝咗12针啊，个嘴唇。 哇！ 咁时候大家就替呢一个即系松 针嗰个人， 替佢担心啦。咁佢讲上嚟话：，真系唔好意思啊！佢成世人打咗咁耐波，第一次松针咧，就松咗总统嗰度。咁不过咧，奥巴马都好有风度嘅。之后咧就冇事之余咧，就送咗一个。 一份纪念品啊，俾呢个松咗争俾佢嘅 Ray。嗰份纪念品咧就系、是、原来有人将佢打波食咗呢一争嘅过程咧，就连续快拍咗。 系， 咁佢就将咧执相咧就送咗俾呢个朋友啦。咁我觉得即系无论你点忙都好啦，其实真系有啲运动有啲嗜好咧，系个生活会平衡好多嘅。 讲得好啱啊！即系无论我哋系咩身份岗位都好啦，都应该要抽时间去培养一个勤运动嘅健康生活习惯嘅。今朝早唔该晒 Andy 何安达，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过。 窗外百鸟花，持续于昨晚。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打好厌。我宁罕有你，却在单重合作点贴近。应不应好好庆祝早餐一般的抱拥 ？We can push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该不该轻轻退缩？唇上又突然剧痛 ？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再试探，怎么忐忑得惊？把餐盘挂花、咖啡粉有吗？半杯水够吗？大半晚的气喘不够，此刻尴尬，大色浸满他，有些手震吗？情人别随便附着加夜情债，你应该走得满足，但再话大门极重。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时间7:23，同你再睇睇天气。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去到几多啊？23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我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本周后期咧咁啊气温会回升，云量亦都咧就系会较为多噶啦。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一首系歌曲嚟自叶巧林嘅《二人份》。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芭比林慧。 喂，嗱，我知道你咧就唔会遇到我跟住落嚟想讲嘅呢一个烦恼，因为男孩子咧遇到呢啲情况应该咧会少啲嘅。 咩事啊？ 就系、是、咧，你有冇问过你屋企人咧？当你出世仲系 B B， 即系手抱嘅时候咧，有冇打算同你喺外貌上做一啲改变？嗱，例如乜嘢咧？嗱，好简单嘅啫，唔系谂话嗰啲咩整容啊、打针啊或者成，亦都唔系纹身咁极致嘅。咁啊，反而系穿耳， 咦冇、啊，我到而家咧都冇穿呢个嘅耳窿嘅， 系 咁、啊、但系我细个嘅时候，其实我细个我妈都成日话我噶，话我样咧好鬼死似马骝干啊， 吓 系啊，我细个好马骝精嘅个样， 我又幻想唔到、 啊，系啊，转头俾啲细个嘅相嚟睇， 好啊好啊好啊，应该同你个仔一样样噶嘛。 咁系咪应该话佢都似马骝精？ 我唔知道，因为你成日都话你同你个仔系好似样噶嘛。 某程度上系嘅， 我幻想紧，咁。不过可能因为你身形可能比较瘦啲，系咪啊？细个嘅时候， 细个嘅时候系好溜溜瘦瘦。 系咯，通常 你估我唔到而家咁鬼大份。 你而家都唔系好大份啫，OK 啦。嗱，因为通常溜溜瘦瘦嘅小朋友咧，又比较好动啲啦，可能你中意运动啊，或者周围走咁样。 佢间屋都周围爬噶，以前。 你間屋咁多位爬嘅咩？ 唔係，即係細都多位爬，咪細都周圍揾位爬啊嘛！即係細個就好危險嘅，即係好彩有槍花，咁啊又會擒下槍。即係細路仔咧，一定要裝槍花。 不過係我哋以前嗰一代嘅小朋友咧，即係成日睇啲電視嘅宣傳片咧，政府都會呼籲嗱，大家一定咧，一係就係安槍花啦，一係就要確保咧屋企有人看住你嗰啲小朋友，唔好行近啲槍嗰度啦。 以前細個仲未有嗰啲咩十五歲留下嗰啲要。大人陪同喺屋企，即未有呢啲咁嘅法律。 系啊，我哋嗰个年代未有 嘅。未有嘅，咁所以细个就成日咧就自己匿喺屋企，咁啊即系，都系好曳噶啦。 其 实 你 讲 起咧，我细个好印象深刻嘅一啲，我觉得好惊嘅桥段就系咧，我好怕睇啲大人电视剧，见到啲小朋友咧，即系又系擒枪啊，跟住搭高张凳啊，然之后就伸只手出去话啊，我要飞啦嗰啲咧，嗱呢个千祈唔啱噶吓。呢一啲咁嘅桥段咧，我细个睇嘅时候，哇，好惊啊，好惊啊，佢唔系就嚟跌啦咁。 系啊， 呢啲系好得人惊嘅。嗱，点解今朝早突然之间咁样问呢？因为咧最近睇到一单新闻咧，就系讲嗱，佢唔系香港嘅父母嚟噶，就系外国嘅父母。嗱，其实我自己做家长咧，即系我做妈妈咧，我第一眼睇呢一样嘢咧，我又唔觉得话好嬲，亦都唔觉得话好严重嘅一个问题。咁但系咧，我睇翻咧，即系譬如佢报道讲话惹起讨论嘅嗰班群众咧。即係嗰班家長嘅反應咧，係令我有少少意想不到嘅。因為點解咧？事源就係有一位外國嘅媽媽啦，就幫佢出世兩個月嘅女女咧，就穿咗個耳窿。 哦， 咁樣聽，我覺得可能喺香港人嘅文化裏面其實都幾普遍啦，因為香港都好多係咁樣嘅。其實， 但係唔會話兩個月啊咁早啊嘛，最多都係。幾歲咁，但係佢穿我都會見幾多，即係可能五六歲，因為最主要係驚咩咧？驚太細個，無啦隻耳仔又發炎，又難搞咯。 其實咧我自己以前都係咁覺得嘅，咁但係咧自從咧我有一次同屋企嘅印尼姐姐傾偈啊，咁佢話咧原來印尼咧係中意一出世咧可能七日咁樣咧就幫佢穿耳啦。 咦係嘅咩？ 點解咧？嗱，其實佢哋就唔係考慮話發唔發炎，因為發唔發炎我諗幾多歲都會發炎啊。但係咧佢話因為 B B 啱啱出世咧，佢哋其實淨係瞓覺啊，個頭喐都唔喐啊，即係佢唔會打側瞓，佢唔識啊嘛。嗱，佢又唔識轉身， 但係都識痛㗎。 係嘅。咁你幾歲都識痛㗎啦？ 不過佢個 B B 瞓咗喺度，佢唔會話俾你知啫。 都係嘅。咁但係咧，佢哋覺得啦嚇，就話因為佢唔會喐啊，咁所以佢整傷嗰個穿耳嘅耳窿或者拮到隻耳環刮到嘅機會率咧，係比起嗰啲兩三歲識得自己扯啊，或者係識得四圍撞啊、跳跳啊， 特別係嗰啲善後工作。 係啦，咁好似反而會冇咁高嘅發炎嘅風險，所以佢哋就話選擇咁細個嘅時候去幫佢穿耳。嗱，呢個佢哋嘅講法啦嚇。咁亦都因為有啲文化咧，我知道係必。定会一出世嘅 B B， 尤其是女仔咧，就会帮佢哋穿耳，即系觉得女仔一定要有得戴耳环嘅，所以就已经帮佢哋选择咗去做呢件事啦。咁好啦，咁讲下点解大家会咁热烈嘅讨论咧？咁原来咧有啲爸爸妈妈咧就讲啊，其实你唔应该帮佢做咗呢个决定，因为可能而家嘅文化就系、是，而家社会就系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嘅外观嘅改变咧，有自己选择啦。 我中意夹嗰只咁点啊？ 系啦，或者我真系好唔中意个耳仔有个窿咧，咁样。咁我觉得其实完全系冇。好啱，亦都冇错，都系个人嘅选择啦。咁但系有一样嘢，我觉得佢哋都讲得啱嘅，就系、是、可能有好多父母都未必有谂过，到底嗰个 B B 喺穿耳嗰一刻嘅时候，学阿白元浩话斋，系咪其实好痛，知佢唔识讲咧？ 佢用喊去代表咗咯。 系啦，又或者可能其实佢大个嘅时候根本都唔想自己戴耳玩嘅咧，咁咁呢一个可能做父母嘅可以谂一谂咯。 等佢自己埋口咯，嗬。 每朝六点到十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三名在家居检疫小组的人员同一名隶属港口卫生科的人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家居检疫中心的三名人员在卫生防护中心大楼四楼工作，分别是一名在小组兼职的救护队伍，以及两名全职已经退休的救护队伍。他们在小组负责接听家居及酒店检疫人士的查询，日常不需要接触公众。 兼职的救护队伍在11月27日履行正职工作的时候，曾经接载一名确诊新型肺炎的病人。至于港口卫生科初步确诊人员，他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管制站工作，负责协助入境旅客填写电子健康申报表，他是一宗确诊个案的密切接触者。宣布流亡的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表示，家人的汇丰银行户口已经被全部解冻，他本人的户口亦都获部分解冻，家人已经立即将积蓄转往安全的地方，转账往安全的地方。许智峰较早前说，他去年发起众筹向涉及警暴的警员提出私人检控，款项同他个人同家人户口完全无关，全数款项存在律师楼户口，核数报告亦都已经全面公开。警方说正循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和洗黑钱方向追查一名潜逃港人，包括通缉和冻结户口，目前冻结了85万港元。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不点名批评许智峰，指潜逃是没有良心，应该感到羞耻。英国计划星期二开始为国民接种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伙伴公司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首批会有大约80万剂疫苗。疫苗陆续分发到全国，接种工作将在大约50间医院展开。80岁以上长者、前线医护人员和护养院员工和院友会首先接种。英国一共订购4000万剂辉瑞疫苗，足够为2000万人接种。英国新增17000几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计172万几人受感染，再多231名患者死亡，累计61245人不治，死亡病例是欧洲最多。英国同欧盟恢复贸易协议谈判，寻求化解在三个主要领域的分歧。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弗罗斯特同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在布鲁塞尔重启会谈。弗罗斯特抵达时表示，英方非常努力，希望达成协议，谈判怎样拭目以待。英国环境大臣尤津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在捕鱼权和商业规则问题上仍然有障碍，英方已经准备好在没有贸易协议之下脱欧，但他亦都提到，虽然时间紧迫，仍然有机会达成协议。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云量较多。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德宝花园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开始系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德宝花园有交通意外，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只系红隧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咧开始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嘅。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啦，九龙城嘅东正道就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跟住落线到一段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需要改道行驶。咁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虎山道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第 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儿歌中的大道理，成人都好难参透。 书本中有红尘，抬头只得粗长。世界哪儿有着农夫在太阳？ 情歌中的童趣，比你最单纯的甜美。 有珍珠，我撒娇，让我唱歌催眠童谣。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7点37分，早晨好，早晨晨光的听众。 早晨 Kitty。 好，讲讲天气先，今日回暖返少少啦，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 67%。 哎，昨晚瞓得好吗？ OK 啦， 啊啊。我热醒咗啊，突然间我以为再14、15度呢，跟住着嗰啲保暖衫呢，头先都讲过一次。跟住呢瞓法呢，突然间呢流汗喎，咁你呢啲咁嘅时势你惊啊嘛，无端端夜晚黑做咩？ 飙汗咧， 飙汗咧，明明天气冻噶嘛，咁原来即系天气个温度都真系改变得好快，无啦啦都争成三四五度啊，估计系咪先？即 系 上个礼拜咧起身呢个时间大概14、15度到啫嘛， 系 依家变咗19度。 你已经系冇紧贴我哋嗰、那个天气报告啦， 系咪啊？ 系啊，每一日都讲紧，下个礼拜即系今日开始回暖啲啦， 冇理由。我昨日做二台院线的时候再十零度，冇理由差咁远嘅温差。 系咪唔系你报天气啊？ 系可能系咁啊吓。 咁啊呢个气温大家就注意翻啦，即系如果凉咗咁啊着多件衫啦。今日咧就暖翻少少嘅，今日最高气温都大概到23度嘅，系啦。咁啊可以即系有一啲 可以咪着翻小背心啊嘛，谂住 即系可除可着嗰啲方便嗰啲啊， 变葵式嘅穿衣方法。 冇错啦。嗱咁啊，除咗要注意温度咧，其实我哋嘅屋企咧都好。好注意个环境嘅安宁啊！ 做咩事？ 点解咁 风水唔好近排系咪啊？ 唔系， 揾个师傅睇睇佢。 呢个就题外话，但系真系安宁嘅咧，系讲紧嗰个噪音啊，即系嗰个环境静唔静啊？我之前咧就住喺七楼嘅，咁嗰次咧我自己即系第一次搬出嚟住啦，咁我睇楼咧，即系我都算系爽快嗰啲人嚟嘅，即 系 觉得啊入去舒舒服服、干干净净咁样咧。其实我都系睇咗一次，咁跟住我就已经九成 OK 噶啦，咁我都好似冇睇第二次。 因为点啊 ？Feel good 一日都系 feel good 系、 哦、 啦， 唔 系同埋你知道嘅，即系你睇楼你惯噶啦，就系、是、佢可能会俾几个盘你，咁一次睇完。几个前面咧系一啲铺排嚟嘅，系啦，去到一个真系试正嘅时候，你就已经觉得哇，真系好合理、 啊。阿崔小姐，你几有潜得入行、啊，有兴趣做地产经纪啦、啊？你连呢一个铺排arrangement 都知道人哋系有心思设计过嘅咁样， 但系最劲系咩咧？你明知系咁样咧，你都会觉得啊，真系合理咁、啊、样。咁我就中意咗个单位，咁我就租咗啦。咁但系原来咧，即系所有嘢其实住到入去都好。舒服嘅，只系有一样嘢自己冇认真去了解过。 我之前讲过啦，有曱甴啊嘛，系咪 啊？唔系，之前即对上一间屋、 哦， 对上一间屋啊，咁都干净嘅，系啦，咁所有嘢都好好，即系有啲人教你睇楼啊，望下啲窗啊，有冇渗水咁样啦。咁啊，但系睇 啲躺喺地下， 有啲咩爬出嚟啊？ 系啊，睇下有冇蛇虫鼠蚁啫嘛，试下抌甩甩躺落去，有啲前辈教落系咁样做噶、啊。 记得执翻，唔好整污糟个地方啊吓。嗱，咁咧就系。讲嗰、那个噪音啊，因为咧我自己一路细个住嘅地方咧都系比较乡郊少少嘅，亦都住村屋嗰啲嘅，咁所以咧相对嚟讲系比较宁静啲嘅。咁、哦、我又估唔到原来住七楼咧，即系我完全我系冇考虑过呢样嘢，好明显就 系 我自己太愚昧啦。咁我住到入去嘅时候，所有嘢都好舒服，但系 嘈到癫啦、啊！垃圾车经过，哔哔声啊，抌垃圾你都听到噶喎。 系、啊，仲要好应。原来我仲要下面咧系一条十字马路嚟嘅，咁、哦、更加之繁忙啦。每朝去到可能七八点咧，就已经听到好繁忙嘅车声啦。咁、 嗯、 其實樓下我有一間便利店嘅，簡直佢推那些 便利店啊！嗰、那個阿姐嘟八達通啊， 都聽 你都聽到喂，唔該呢兩盎牛奶係咪買兩支有特價？你都聽到，連嘟嗰八達通嘟嗰下你都聽到係嘛？ 咁佢、啊、又冇咁過分，但係佢推嗰啲貨咧，即係夜晚會運貨，即係鐵嗰啲車咧，咣咣咣咣咣嗰啲聲，格格格咧，喺七樓都聽到。咁嗰一個就係我嘅經驗啊！原來即係唔好以為七樓好高啊，其實七樓都好矮。咁、後屘我同啲朋友傾翻咩啫？我住卅樓啊，都嘈噶啦咁樣。 唔係話卅樓都嘈。係 啦，咁其實 佢個發展商有啲問題喎，啲樓。 喂，但係都要睇下其實。你住边区？系啦，系、 okay, 啦，睇住边区。咁、原来咧，环保署咧最近都出咗一个报告。 系， 咁佢哋就推算咧，而家全港啊有近900,000人嘅居住环境咧，都系饱受交通噪音之苦嘅。 我 唔知道阿欧你住嗰度 嘈到不得了，嘈到不得了，成日塞车，系啊。樓下就成日 double parking， 跟住啲垃圾車過唔到啊，響安救護車過唔到又響安，警車過唔到又響安，所以你根本上咧，即係晚黑咧有幾個人提你屙夜尿，真係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叫比較嘈雜啲嘅聲音咧。嗱，只要即係市區嘅繁瑣嘢或者煩惱嘢嚟嘅，咁啊聽下 Kitty 睇下有冇我自己居住個區係咪排喺即係咁多區入邊嘅首位先。 嗱，係啦，環保署咧就推算而家全港咧有89.4万人咧就暴露於超過70分貝嘅環境，即係超過70分貝都算係嘈啦。咁、如果以人數計算咧？觀塘區就係最多人飽受噪音之苦㗎啦， 最嘈係觀塘區， 係啦，達到咧9.8万人，差唔多10万人。其次係咩咧？好近我哋嘅九龍城區， 九龍城區 係啊，都有8.6万人。 九龍城係啊， 係啊，嗱、不過佢話如果你計翻個人口比例咧，油尖旺區就最多居民受影響嘅， 我咪住油尖旺區咯， 係啦， 比例。密度高啊， 系啊，因为嗰个比较密集啲啊嘛，系啦。其次咧就系九龙城区同埋湾仔区，咁、分别咧都有21%左右嘅人口咧系受到影响。 有冇啲冇噪音嘅咧？ 啊，系啦，我正想讲翻一啲比较宁静啲嘅。如果你真系好怕噪音，令到你个人好烦扰嘅，如果你要去搬去咩区？ 马鞍山得唔得啊？ 我自己覺得馬鞍山都幾安靜 的，都嘈係咪？我以為我自己都覺得馬鞍山都好嘈啊！ 即係潑你一盆冷水咁啊！唔係，咁我係沙田人嚟噶嘛，之前咁我都幾中意馬鞍山，即係有時咧放假我會特登入去馬鞍山嘅，我會覺得相對靜啲。但係我唔知而家其實都開發得幾好噶嘛，係啊。 咁最靜嘅地方係喺邊度咧？ 喺邊度咧？ 我建議鍾哥可以喺嗰度再買多一搭樓， 中唔中咧？ 係啦，鍾哥依家。 其实而家中哥嗰度，我觉得应该都算系 静观啊，佢过住静观嘅生活，唔系啊 ，OK 守晒 ，OK， 但系佢话礼拜六日大家冇嘢做嘅时候，成日去搞佢嘅沙滩同埋食佢啲烧鹅啊，搞到佢冇晒烧鹅食啊， 唔紧要 明明想食左髀，只能够得翻右髀。想食上裝，只係得下裝啊！ 唔係呢啲係咁噶啦，你住喺嗰區，你平日做曬佢噶嘛，禮拜六日你咪去第二區做人哋離開咗要做嘅嘢咯。 扎根咗10多年，從未見過呢個景象，同我講啊，簡直係黯然神傷。希望疫情快啲過去啊，唔好再去嗰個區域嗰度啊。 嗱，咁我講下有邊幾區咧，就喺呢個統計裡面就相對比較靜噶啦。第一咧就係西貢， 係西貢， 竟然 西貢真係靜嘅。 係啦，除咗禮拜六日啦，都 禮拜六日即係。住西贡的人礼拜六日是不在西贡活跃的嘛，因为他根本活跃不到或者生活不到这样。 但第二呢当然就是离岛啦。其实愉景湾这个地方呢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地方。 我有朋友搬了去平洲住。 平洲哦 是不是我认识那个呢不知 道。可能是喎、 哦， 可能是啊。是除了你認識那個，我有另一個朋友都搬咗入去。 是 我朋友是一間連鎖咖啡店的 CEO 嚟嘅，佢、 哦、 都搬咗入去住。我話：哇，你咁有錢都搬入去住？佢話就是有錢先搬入去住嘛，唔通同你逼咩傻仔咁樣？哇，佢講出呢個真題，我都覺得啱啊。 因為其實如果你唔需要日日翻工啦，有啲人可能係即係做 freelance 啊，或者佢係彈性上班時間嘅，其實住離島，我覺得都唔差。差噶喎，同埋譬如你某啲翻工嘅地點，譬如搭一程船咁樣咧，都快過你住喺有一啲塞車嘅地方噶嘛。 係，不過 Kitty 啊，你頭先講完呢個咧，全香港各區咧嘅噪音排名咧， 係， 你聽完之後有啲咩啟示咧？對於你嚟講？ 對於咩？其實我覺得冇比較就冇傷害咯。點解要咁樣排咧？ 笨唔係咁樣。 係點樣咧？你有咩啟示咧？ 個啟示就係俾心機做節目。俾心機賺錢 就可以搬去離島 住 啦， 係嘛？如果你覺得30樓都係嘈，你咪搬去45樓咯。如果45樓都係嘈，搬去山頂咯。你見冇人。 冇人 research 係山頂噶。 又冇，我哋真係冇講喎。 知唔知點解？知唔知點解？ 因為唔使講啦， 唔使講，大家都知啊嘛。眾所周知嘅嘢就唔使攞出嚟講啦。 咁啊，星期一大家努力啲啦。 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近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 变破气， 7:48，听日有 Rubber Band 嘅《每度微笑》。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早晨，钟哥。 早晨啊，早晨啊 ，Kitty。 是啊，嗱，今日咧， 早晨 我想同钟哥讲下咧呢一个左腰啊， 嗯， 你有冇识啲朋友系左腰？ 我家姐系左腰。 哦，系啊， 嗯， 咁你同佢相处嘅时候有冇啲好特别嘅嘢会发生咧？ 唔可以坐喺佢嘅左边食饭咯， 系， 因为我系右腰啊嘛，佢左腰，如果坐喺佢右边食，坐喺佢嘅左边食饭咧，就大家手争撞手争咯， 吓， 嗯， 除咗呢个就冇乜特别， 冇啦， 你觉得佢生活上都冇乜不便嘅？ 哦，咁我又唔知佢，佢、又好似好方便咁样，因为佢又唔会觉得有啲咩唔方便噶嘛。佢调翻转头会觉得我哋唔方便噶嘛。 嗱呢个坐喺左右人士嘅左手边，唔好坐去左手边食饭咧。系啦，我都觉得原来咁大反应嘅，因为我都有朋友佢系左右嘅，咁、初初唔知噶嘛，或者你唔会成日记住噶嘛。咁、你食饭嘅时候坐咗去左边咧，佢就周身唔自在话。你可唔可以坐翻个右边啊？咁、样，咁原来即系佢会觉得有个人喺佢左边咧，其实佢自己都好唔自在嘅。咁我见到咧喺日本咧有一个文具店或者嗰啲叫做杂货店嘅老板啦，佢、自己就系左腰嘅，佢就好明白咧左腰人士嘅痛苦啦，所以佢个店铺卖嘅嘢咧，全部都系同左腰有关嘅。 哦，即系专门店嘅，左腰专门店。 系啦，左腰专门店，左撇子专门店。咁、原来好多工具咧都可以即系设计下咧。 令到左腰的人士咧係即係生活上更加便利嘅。嗱、我哋係右腰咧，可能就唔知啦，即係淨係覺得哦咁食飯唔好坐去左邊頂住咪得咯。咁原來譬如剪嘢啦，用鉸剪啦，咁、左手剪嘅時候咧，嗰啲切入位啊 就唔啱噶嘛。 係啦，咁所以鉸剪會唔同啦。咁我見到咧仲有其他產品有咩咧？有鑊鏟啦。咁呢、 鑊鏟唔使啊？ 呢、這個我又唔係好明喎，因為我哋嘅鑊鏟都係平嘅啫嘛，即係冇話傾向右邊定係傾向左邊噶嘛。咁、但係佢嗰個鑊鏟咧就係斜斜地嘅，係、啦，咁就話都係方便佢哋呢一個煮嘢食啦。咁另外咧就有啲手帳啦，即係佢哋嗰啲寫嘢嘅筆記簿啦。佢啲日期咧就全部喺右邊嘅，係、啦，咁因為佢一路咧就左邊咁樣寫過去啊嘛，左手，咁、咧就唔會擲住啲日子啦，咁同埋咧佢話原來左手一路咁樣寫過去嘅時候咧，佢隻手咧好多時就會印咗啲墨。嗯、因為我哋多數 係啊係啊 即係你當打橫寫啦、打橫寫過，我哋右手寫過去咪冇事咯。但係佢哋左手寫過去咧，就會印到噶嘛。咁、所以佢都會有一啲特別嘅設計嘅。咁啊，左右咧，你估下全世界嘅人佔幾多少人口 十分一到啦。 哦，咁你又啱喎，真係你真係開口中喎，係啦，大概 10, 哦，你以為我估啊？你以為我撞啊？ 10-13%哦，你係記得嘅。 唔係呢個調查我有份做啊嘛。 哦，係咩？但你係有優嘅，你係另外80%，80%几%係嘛？好啦，呢一條好簡單，第二條。咁你個右優係天生啊，定係後天？我想後生。 後生。你唔好成日掛住你自己已經冇咗嘅嘢啦。小姐， 唔系我望到你嘛，我想赞下你咯。 哦，辛苦你 了。系啦，咁系天生定后天 咧？嗱，呢个就系永远的不解之谜啊！即系究竟呢样嘢系天生？正所谓等于人之初性本善定性本恶一样啊！ 即系鸡先定蛋先嘅问题， 好难去解决啊！究竟系你一生出嚟已经系左腰定还是右腰咧？嗱，调翻转头讲，点解有啲人一生出嚟两边都得？ 嗯， 系有啲人左右腰噶喎， 系 两边都可以灵活运用噶。 我细个系两边都可以揸筷子咯，我估写字就应该未必得嘅，两边可以揸筷子，但系后屘屋企人就即系叫我，你揸翻好啲啦咁样。 咁、你就决定用一边啦？ 唔系我决定嘅，都屋企人帮我决定噶，都叫佢帮我决定埋用右边啊。 不过我估啊，呢、个就真系估啦，我估应该系天生嘅。 系，好啦，呢、个所谓嘅不解之谜、我今日就要解开啦。系啦，嗱，世界上人口咧。大概有十分一的人是左腰啦，咁啊做咗好多研究咧，英國嘅科學家咧就揾到喎，其實左腰同佢嗰個 DNA 嘅排序咧係有關嘅，即係其實簡單嚟講咧，都係天生嘅，嗰、那個基因咧會令到同人腦嘅結構同埋功能咧係有呢個密切嘅聯繫嘅。總之咧，左腰嘅人嗰個腦部個結構咧係有少少唔同嘅，點樣唔同法咧？佢可以令到你嗰、那個即係普遍嚟講啊嚇，即係如果你是这样的结构呢、那个语言能力呢是会比较强一点的。嗯。是啦。除此之外呢 即是左右啊。 左右啊是啊。你觉得是不是你家姐讲嘢呢是不是啊 都叻噶 ，OK 噶， 系咪啊？系啦，咁佢咧就话呢个左右咧就系大脑嘅左右半球连接性咧系更加好。咁而呢一个嘅特点咧就系主管语言区域嘅部分嚟嘅，佢嘅协调性咧就会好啲。咁所以咧嗰啲研究人员就推断啦，左右嘅语言能力咧、表达能力咧系会比较好嘅。不过呢、个研究又显示。左右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比例呢就略高一点、不过患这个帕金逊症的几率呢又低过惯用右手的人、其实古今中外呢都有很多人是左右的、你又醒不醒得起呢 左右啊嗱，左腰啊， 冇理由喎、你头先参与呢个左腰嘅研究， 我系被调查嘅对象啫、 即系问你左腰定右腰，咁讲完就走啦。 你左定右啊？ 嗱，譬如啦，美国总统奥巴马系英国前首相阿卡梅伦啦，都系左腰噶啦。咁譬如我哋认识嘅一啲电影嘅演员啦，阿 Angelina Jolie 啦，又系左腰噶啦。披头四嘅乐队成员 Paul McCartney 啦，又 吉他调转咗弹噶嘛？ 哦，系啊，系啊，唔系，我头先想讲，即系嗰间左腰铺头咧，佢连乐器都有埋左腰， 都有呢个一定有嘅，因为譬如你调转咗之后，嗰条原线咧。你原本的排序就要反轉的了嘛？ 是沒錯。還有這個英國皇室的成員威廉王子呢、都是左腰的。不過挺有趣的，因為我看了幾篇有關左腰的東西，他說原來 普遍嚟讲左腰嘅人去学用右手去做一啲嘢咧，系容易过我哋右腰嘅人去学用左手嘅、即系呢个能力系咁样嘅。 咁诶，成日佢话左腰右腰啊，你几时会最常觉得左腰同埋右腰嘅重要性咧？你 几 时 会觉 得呢 个 重要性咧？ 嗱，其实咁嘅，我自己觉得你惯咗嗰边去用处理你日常生活嘅习惯咧，就应该都冇乜所谓边个重要啲或者边个好啲。但系有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左右嘅人始终嗰个数目少啲咧，好似 charm 啲咁样，即系你见到有个人用左手喺度画画， 唔同啲咁样， 系你觉得好似好艺术啊嗰个人。 咁你呢啲系偏见嚟嘅啫， 系啊系啊， 只不过你系右右，你觉得左右好奇怪， 同埋好肤浅，唔系奇怪，我觉得佢系特别，系与众不同。咁你觉得有几重要咧？ 嗱，最觉得佢重要嘅时候咧，就系当你睇到一啲类似金田一嗰啲咁样嘅侦探案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咧，咦？呢啲凶手，呢个凶手一定系左腰嘅。你睇下佢摆出嚟嘅嘢，全部唔系一个右腰嘅人用嘅嘢，所以佢唔系凶手。凶手系你嗱，通常都 系 有呢啲咁样嘅情节噶嘛。 果然系拍戏喎。 唔系你估啊？好啦，咁不过讲翻个实际嘅数据啊。 系 呢个调查都好多年前啦，但系咧都未有一个科学嘅根据嘅。咁佢就话啦，如果你喺沙漠嗰度，即系冇GPS 乜鬼都冇啦，指南针都冇，你一路行嘅时候，如果你一路行，你好容易会喺沙漠里边兜圈嘅， 系， 即系你行唔到直线。 你话揸车 唔系， 定系行啊？步行、 徒步。咁但系相对地，如果一个系右腰嘅人咧，就会不断兜圈；如果一个左腰嘅人咧，佢系可以行到直线。 点解咧？ 所以就未揾到一个科学嘅根据。所以咧，好多时 即 系话， 即系呢个系江湖传闻嚟嘅。 系啊系啊，咁、但系如果你系喺沙漠嗰度迷路嘅话咧，咁如果你喺你系一个右腰嘅人，你一路行啊，你好容易就会即系迷失于沙漠之中，咁就拜拜啦。咁但系如果你是一个左腰嘅人，你一路向直行咧，你始终都可以离开到呢个沙漠。 哦，咁所以咧，如果你去即系嗰个启示系咪就是如果你要去一啲偏远或者陌生嘅地方，最好 一 个左 腰 嘅朋友仔， 咁你就冇事啦。 系啦，嗱，不过其实咧，头先我讲都几即系话啊，因为人数少，咁我哋而家就觉得佢哋好特别啊，好与众不同，甚至好 charm 咁样啦。但系以前佢哋就惨啲啊，因为就系人数少。你知道好耐好耐以前啲人即系会觉得，咦你唔同啊，咁就觉得你系唔啱或者你异类噶啦嘛。咁啊话到咧，即系根据呢个历史嘅记载咧，左右曾经系被视为一个坏嘅习惯，甚至觉得你同犯罪啊、叛乱有关嘅，即系呢啲嘅象征啦。咁你喺某一啲語言裏面咧，講左同埋右咧，都係喺裏面得到一啲 hints 嘅，譬如英文咁樣啦，右咁我哋叫 right，就好似同正確啱咁樣啦。left 咧其實係嚟自一個叫做央格魯薩克遜語嘅一個字嚟嘅，係代表住脆弱同埋破碎嘅。 係啊，都啱嘅。即係正如你喺度不斷尋找嘅都係 Mr. Right， 係 你唔會尋找 Mr. Left 嘅， 係喎。咁所以呢一個都係大家會以前同而家嘅睇法唔同咯，即係以前可能會排擠佢哋啊，覺得佢哋唔同啊。咁但係而家當然唔同啦。我哋有咗呢個左撇子日啊嘛，即係國際左撇子日就喺8月13日。 梗係唔同咗啦，你都唔同咗啦，你會覺得佢哋係特別啊嘛。 冇錯啊，咁啊，好啦，我哋今朝講到呢度啦。室外氣温而家19度。 家庭應該充滿愛與關懷、責任與尊重、溝通與和諧。点样可以维系到呢啲家庭核心价值？一齐听一下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妈妈话无论点都会支持我。细细个妈妈已经教我要做一个好人，唔可以伤害其他人。 美国小说作家马克吐温曾经讲过，就是在我们母亲的膝上，我们获得了我们的最高尚、最真诚和最远大的理想，但是里面很少有任何金钱。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为同屋企人讲一声：妈妈，你给我的嘢多多钱都买不到啊！ 话做过纽约市长的朱莉亚尼对病毒检测呈阳性。特朗普在贴文中再次以中国病毒形容新型冠状病毒，说朱莉亚尼是到目前为止纽约市历史上最伟大的市长，并且一直不是揭露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选举。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啊，不如今日咧，我哋就由啊呢个欧盟咧将会开会嗰度开始讲起，好嘛？唔该晒。 好啊，因为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喺今个星期五、星期六咧，一连两日咧就会系欧盟开大会嘅。咁啊，按照而家嘅进程嚟讲嘅话咧，就相信咧英国同欧盟咧就好难咧喺呢个大会之前咧就达成咧嗰个脱欧协议，然后攞去嘅欧盟大会度审批噶啦。咁而家咧市场咧反而系关心咧，就话咧喺今个星期嘅欧盟大会上嚟讲嘅话咧，欧盟各国啊开完会之后咧，能唔能够咧喺英国嘅脱欧嘅问题上咧，会有啲新嘅思维咧去破解咧同英国之间嘅谈判嘅死结嘅。咁所以咧，今个星期要留意嘅地方咧就喺呢一度啦。 咁除咗咧开呢个大会咧，仲有两间嘅央行咧将会议息，系咪啊？ 冇错啦。咁今个星期嚟讲过咧，就星期三咧就加央行议息啦。咁星期四嚟讲过咧就欧央行嘅。咁加央行咧就相信咧都会维持所有货币政策不变噶啦，因为咧。美國如果唔喐動佢嗰、那個唔減息嘅話咧，加拿大嘅息率咧就好難咧會有啲咩轉變嘅。咁所以咧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呢個重點咧就會喺歐央行身上嘅。咁仲喺上個月嘅議息會嚟講嘅話咧，歐央行咧就已經係放咗風噶啦，就話咧佢咧就會喺今個星期嘅議息會咧就會加大個量寬嘅政策去救經濟嘅。咁但係咧就冇講明咧就個救經濟嘅金額咧會係幾多，即係個量寬嘅金額係幾多。咁但喺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就歐央行咧就透過一啲嘅委員啦，咁亦都講咗出嚟啦，就話咧就叫大家咧就唔好太過興奮啦，就諗住咧今個星期咧歐央行咧會大舉量寬，佢就話呢個額度咧就未必好似市場想象咁大嘅，咁而家大家咧都關注咧究竟個額度係會有幾多啦，去衡量咧對即係推出嚟之後咧對個區內嘅經濟咧以至嘅歐元帶嚟嘅影響啦，咁仲有一樣嘢要留意啦，因為近期咧我哋見到歐元嘅匯價。直接上升啦，對美金咁啊，升咗咁多個歐元嚟講，咁對歐央行佢會唔會有咩意義咧？咁佢會唔會提出一啲嘢用口述啊打壓個歐羅咧？咁所以咧喺今個星期嚟講，我咧有唔少嘅嘢咧，我哋要留意住歐央行嘅議息會啦。 咁頭先咧都提過咧美金啦，咁啊美國方面咧個情況都係咪咧好似預期咁樣，定還是咧反而咧仲有一啲年尾啦，咁啊美國依然係多動作咁樣啦嚇。 喺下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就輪到咧就美國嘅聯儲局嘅議息會嘅。咁咧就啱啱喺上個星期五咧，我哋見到咧就美國咧就公布咗十一月份嘅非農業嘅新增職位啦。個職位嚟講嘅話咧係增加嘅，咁但係咧只係增加咧24.5万個職位嘅啫。咁啊增長咧可以話咧連續五個月嚟講嘅話咧都喺度減慢緊落嚟噶。咁但係嚟講嘅話咧就而家。市場都覺得咧，就話雖然就美國嗰個新增職位嘅增長係減慢，但係咧亦都未唔相信咧，就聯儲局咧會咁早咧喺下個星期嘅議息會咧就會加大佢個量寬嘅政策。咁而家嚟講過咧，大家都個諗法咧就係話咧，而家咧聯儲局咧，就算你話加大個量寬咧，極其量咧都係能夠咧就係壓低嗰、那個即係嗰個債息率嘅啫。咁但係呢一方面嚟講過咧，就唔係而家即係個美國經濟最需要嗰一樣嘢嚟噶。咁而家美國經濟最需要嚟講過咧，就係、是、要美國政府咧就推出咧就是、救經濟方案啦。咁幫佢哋咧係渡過難關嘅。咁我相信咧有。等待到咧就话美国政府推出个旧经济方案啦，然后我相信联储局咧先至会加大佢嘅量宽咧去买政府发出嚟嘅债券，去配合政府咧去救经济。咁所以暂时嚟讲嘅话咧，我相信联储局咧都会按兵不动，机会较大嘅。 咁临近年尾咧都有啲经济数字公布啊，呢啲数字咧有冇机会咧影响翻咧投资市场嘅气氛咧？ 如果讲翻经济数字嚟讲嘅话咧，咁当然啦，今日咧就稍后咧就中国会公布咧嗰、那个出入口数字啦，咁呢个系相当之重要嘅一个数字啦。咁去衡量咧就个，因为中国大家都知咧就世界工厂啊嘛，咁啊亦梗系要睇下佢个出口嗰、那个情况系点样样啦，去衡量对个中国经济带嚟嘅。 嘅個影響嘅。咁除咗呢個數字之外嚟講，我咧今個星期咧有兩個通脹數字啦，咁分別咧就係星期三就中國公布佢哋嘅數字個通脹數字啦，到星期四咧就美國公布佢哋嘅通脹數字。咁因為我哋咁關心通脹嘅數字啦，因為我哋知道咧就全世界咧因為個疫情嘅關係咧都印咗唔少銀紙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理論上咧係會對通脹咧係會帶嚟咧個推升嘅作用嘅。咁如果個通脹一旦係上升，而各個國家都因為為咗嗰個疫情都未解決嘅問題，好難去作出加息嘅話咧，咁呢一個咧就會可能會令到全球嘅通脹有機會失控嘅。咁所以咧個通脹嘅數字嚟講嘅話咧，就值得我哋關注嘅地方就喺呢一度啦。咁所以今個星期留意住啦，中國同美國公布嘅通脹數字啦。 咁要留意咧，仲有相對睇好啲嘅國家，講緊就係英國啦，因為喂佢哋都講話有啲疫苗咧準備接種啦。咁样亦都即系足球方面咧，英超开快车咧，完全冇窒碍到。咁啊，英国方面系咪睇到咁乐观咧？关于疫情嘅情况， 英国嚟讲过咧，真系有胆量啊！因为英国政府咧上个星期咧已经系批准咧系一款咧系美国嘅新冠疫苗嘅疫苗咧喺英国嘅用噶啦。咁啊，理论上嚟讲过咧，就应该会喺听日咧就会陆续咧就一听日开始啊，就会陆续咧同英国嘅民众咧就系接种嘅。咁當然咧，第一批接種嘅會係啲醫護人員啊，即係老人家啊嗰啲高危嘅人士咧，就會係接種先嘅。咁接種嘅消息嚟講，我咧已經其實已經係講咗兩個星期噶啦。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就算你話真係開始接種啦，咁呢年就啲疫苗到啦，接種啦，咁基本上都應唔應該話對個全球嘅資產價格咧帶嚟太大嘅刺激噶？反而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咧，由於嗰個疫苗咧個研發時間咧，大家都話哇咁短，一年到都唔夠。就去接種，咁反而嚟講嘅話咧，就可能會令到有兩件事啦。第一就話有幾多人願意真係去接種咧？因為如果啲人唔夠膽去接種嘅話咧，有疫苗都冇用噶嘛。咁第二樣嘢嚟講嘅咧，就話接種咗之後係咪真係咁有效咧？可以去控制個疫情咧？嗱，咁跟住嚟咧，我哋就要睇住咧，就話英國每日嘅新增嘅人數咧，確診嘅人數個變化咧，去衡量呢個疫苗個效能嘅作為一個指標啦。咁如果個出嚟嘅情況係好理想嘅，真係見到英國嘅新增確診人數係大幅度下降嘅，咁當然啦，咁呢個就我相信會對全球嚟講過咧就更加係帶嚟興奮啦、刺激啦，咁啊對個整體嘅資產價格會進一步推升啦。相反嚟講，如果接種之後嘅新增確診人數係冇掉頭回落嘅，繼續上升嘅，咁嘅時候咧，反而咧就令人擔心啦。咁所以咧，跟住嚟咧，我哋要睇住咧，就話英國接種咗之後，佢嘅新增確診人數係咪真係能夠咧係下跌啊？ 最後講埋石油市場嗰度咧，好冇啊？唔該，温生。 好啊，咁啊，石油嚟講嘅話咧，上個星期我哋都知噶啦，就油組咧同埋非油組就即係產油國聯盟咧就開大會噶。咁啊，開完大會之後咧，佢哋咧就承諾啦，就會喺一月份開始咧，就每日咧就增產咧就50万桶石油嘅。咁啊，即係話咧係雖然話增產50万桶石油，咁但係咧因為之前咧就佢哋每日咧就減產770万桶石油嘅，咁而家增產50万桶咧，就即係話咧日後咧，即係去到一月份打後嚟講過咧，就個減產嘅數量咧就係會係由770万桶咧就改為720万桶一日嘅。咁由於個增產數量都係好輕微啦，佢而家個減產仲係好大啦，咁所以咧紐約期油價格咧，我哋見到咧就隨即咧就突破咧就係去到$46，挨近啲$46呢個邊緣呢啲位置嘅。油價嚟講過咧就即係上升咗啦，咁呢個咧同時咧對加治咧就受惠啦。咁另外嚟講過咧就美國咧亦都快將接種疫苗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全世界都變得興奮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呢啲商品貨幣啊都係明顯係上升嘅。咁美國咧嚟講過咧就加拿大嘅經濟咧就靠依賴美國啦。咁所以如果美國係開始接種疫苗啊，油價又上升啊，因為加拿大主要出口石油啊，咁呢個咧對加治嚟講咧明顯係帶嚟明顯帶嚟支持。咁所以咧就留意住啦，睇住个石油嗰个变化啦，咁啊同埋睇住呢个加纸嘅走势啦。 咁今个礼拜咧要关顾嘅环球财金大事件咧都有好多啊吓，咁啊头先咧可能啲听众朋友咧都用纸笔抄低咗啦，点样影响经济嘅状况同埋影响投资气氛咧？你想知道多啲咧，就留意呢个环节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财金大事件，唔该温生，我哋下个星期见过，拜拜， okay, 好，拜拜。 我是崔洁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神光第一线 ，Kitty 啊， 系 有冇抽？之前超級市場嗰個一分鐘掃貨嗰個抽獎， 梗係有啦！上次同你傾到咁開心，諗住抽咩抽咩， 有冇中啊？ 冇啊冇啊，冇收到信息， 冇收到，我都冇，但唔緊要噶，希望在明天啊嘛。 又有啦！ 你抽唔到唔緊要，因為咧呢、這個超級市場咧宣布抽獎一分鐘嘅免費掃貨活動咧，因為疫情咧。要延期啊！ 哦， 咁、啊、样啊， 咁唔系啊，咁应该抽中咗嘅人都有 都系开心系咪？ 都系有得玩嘅，不过迟啲玩啫。 迟啲，几时有得玩？2021年啊， 系冇所谓啦， 冇所谓咩？真系 唔系嗰个期待咪一路留到2021年咯？ 咁不如去到2046年先啦，个期待去到2046年。 佢可以继续谂下个策略咯，到底系攞鲍鱼啊，定系攞可乐咧？咁 系啊，喂，不过咧，题外话讲下呢一个啦，咁啊近排咧，大家又去翻嗰、那个。疫情相對高峰啲啦，咁每一日都大概 around 三位數字嘅確診，所以真係不厭其煩啦。我哋神光第一線好啊，鐘哥帶領我哋都做好多唔同嘅宣傳聲帶咧，就係話唔好介意我哋煩啊。其實咧，我哋都係咧温馨提示，希望大家做多啲，咁疫情就可以快啲過去啦。因為我自己就戴口罩，真係戴到好悶啊。同埋你成日做節目咧，聽到有啲口罩聲啊， 索索聲。 因為你講嘢咧，你個口罩會移位噶嘛。除非你個口罩係超級貼到癲咗嗰啲咁樣咧，即係但係好難啦，更加窒礙你去發音或者咬字咁樣。 這個、呢個咧，我覺得唔同嘅質地同埋唔同嘅形狀咧，都講究。其實我哋可以再睇下邊一隻係比較好，因為最近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啦，即係啱啱 weekend 咧電視有一個 show， 咁我唔小心就撳咗過去立咗一下咧， 即係籌款嗰、那個 一個電視節目係啦，咁、那個、你見到咧嗰啲透明嘅口罩咧。掹得好紧，直头咧有一啲我唔知佢系唔啱 size 定系点样，佢系咁样讲嘢，我见到。 真系噶？ 系啊， 我有见过啊。 你有冇 邓紫峰咯？咪就系我见佢自己铺翻嗰一段片啊，十郎都系，即系可能佢个面啊比较饱满啲啊，同埋颧骨嗰啲位咧， 系啊，同埋个鼻高啲啊，咁变相你见到个透明，直头系好似丝袜佬咁样揿住咗落去。 全部嘢都系赞噶，系啊，眼又大啲啦，可能。隻眼比較大啊，個鼻比較高啲啊， 唔係咁大家都可能有呢一日噶嘛，係咪先？ 講得好啱啊嚇，咁啊都試過喺出邊做嘢，有啲朋友話：喂，做咩你哋唔戴透明口罩嘅咁樣？我都唔知喺邊度買。你有冇喺街见到透明口罩？ 你系咪要啊？我帮你整啊！ 你帮我整？ 唔系，我帮你买翻嚟。 点整啊？攞个 file 整啊？ 我帮你买，我帮你买。 哦，即系你原来系有。 你唔好想见到个样啊？ 唔系啊，唔系我想啊，做嘢嗰度要啊嘛。 哦、 我有乜所谓啫？系咪先？我本身都系。是靠才华揾食噶，因为靠样啫，都唔知点讲。喂，其实我想讲，即系多咗去超级市场嗰度，咁啊周围攞住架手推车喺度推啦，咁啊买嘢啦。啊，我又见到近排咧有啲货品咧都俾人哋扫得几快下、嗯。 例如咧， 譬如咧啲日用品啦、粮食类啦、米啦，都真系咧得翻几包啫。咁啊，未至于好似二三月嘅时候咁夸张，就系话哇，即系香港咧又要去超级市场。嗰度买米啊，都要配吸剂；买厕纸又要配吸剂，未至于嘅。不过咧，我近排咧就去睇嘅时候，都觉得系货源方面疏落咗啊。嗱、 嗯， 我睇两间超级市场啦，嗱，你当然会话。两间啊，可能你个区买得多啫，啲人啲厕纸用得快啫咁样。咁啊，呢两间超级市场咧，分别喺唔同区嘅。油尖旺咧，我又睇过。咁啊，九龙塘咧，我又睇过，都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咁啊，唔系话叫大家哇，要恐慌性咁样去买，只不过咧就系、是、啊，系时候朝头早 check 究竟啊，自己嘅仓库个库存量啊，究竟够唔够咧？特别系即系日用品方面啊，有啲朋友就可能会喺度谂，哇，清洁液都可能有阵时会唔够嘅，其实近排咧啲清洁液咧又系相对个销情又再理想啲啊，有啲做药房嘅朋友仔都有讲啦，话哦其实真系噶，一疫情咧啲人就会自动嚟买咧，唔系买一支噶，买四五支噶，咁啊用唔晒用唔晒先算啦，不过就最惊咧要用嘅时候冇得用，特别系咧一啲。 家庭客啊，佢話，因為咧，我同你都係啊，可能即係唔多人啦，屋企入邊咁樣，即係兩三個啊，最多 maximum 四個，但係有啲咧，即係老爺奶奶又喺屋企，跟住自己有兩個 小朋友， 再加埋老公，即係六個人， 可能又有姐姐咧， 係 啊， 係啦，再加埋七個人，咁你諗下，一支酒精搓手液擠一下就用一個人， 係啊， 我哋都係擠一下啫，兩下好味啊，係咪？ 佢就擠七下咯， 擠七下再乘以咗擠十四下喎，咁佢咪消化得好快。 就好快噶， 用得好快咯呢啲嘢，咁所以就都藉住星期一嘅早上咧，系时候咧盘点一下自己屋企啊，究竟咧够唔够嘢用啊？啊，咁如果唔够咧，系时候添置一啲啦，因为咧大家即系乐观啲啦，我希望下年冇事啦。咁下年冇事，即系悲观啲咁样谂咧，即系圣诞都继续有事啦。咁所以大家起码 呢个圣诞啊嘛，系嘛？ 系呢个圣诞， 系。 下年嘅圣诞唔好 就冇事啦。 嗱，而家倒数。圣诞咧就都仲有十零廿日嘅，咁啊呢十几廿日都可以用呢啲叫生活日常所需品咧，都要用得多嘅，咁啊要好好储下粮啦。无论系即系各个方面嘅嘢，你有冇多行超级市场咧 ，Kitty？ 我有行超级市场，其实因为而家真系少咗出街食饭咧，或者你少咗出面活动咧，你就多咗留喺屋企，咁你发现屋企嘅嘢咧系会快咗用完嘅，纸巾啊，尤其是厨房纸啊，因为你入得厨房多嘅时候咧。系啦，跟住譬如一啲清洁嘅湿纸巾啊，咁嗰啲系真系 洗洁精啊，嗰啲有冇用得多咗咯？ 洗都会啊，你洗碗啊嘛，系啊，同埋我自己咧个人就真系曳嘅，就唔算好环保嘅，所以一喺屋企整嘢啊、洗嘢嘅时候咧，都用得几多纸巾啊！我发现系啊， 即系厨纸嗰啲啊，特别 厨纸嗰啲系啊，即系可能印嘢啊咁嗰啲咧，咁所以都几多嘢要补给噶。不过而家又真系方便嘅，即系除咗你自己个人去超级市场之外。 可以按个 app 跟住叫佢送过嚟啦。 app 都唔止一个添啊，有好多，有啲咧系即系半个钟之内就送到。我试过一次咧，就系我整蛋糕，咁样翻到屋企先发现，即系买齐晒所有嘢噶啦，整蛋糕嗰啲嘢。 上次整嗰、那个。发现冇云呢拿油，跟住 云呢拿油就真系上网都买唔到啦，就真系要去面包铺啦。但我就发现就争咁两只鸡蛋，咁跟住咧我就上网买啦。哇，佢真系好快送嚟，半个钟之内就送嚟，我开晒坛啊，倒晒啲糖啊，即系量好晒啲嘢就已经送到嚟。 我一次都系咁，谂住整啤酒鸡翼。跟住發現屋企冇啤酒喎！ 咦，原來你都下廚喎？ 係啊，下下啦，唔係因為我始終屋企咧架餐多嘛，但係就屎波架餐多，正所謂。跟住就想試下嚟玩下咯。嗰啲蒸焗爐再唔用就覺得會壞嘅。你覺得嗰啲爐咧本身係有啲壽命嘅，咁如果你再唔搞佢咧，跟住壞咗咧就麻煩啦。 即係好似車咁要間唔時喐下佢啊嘛。 我真係咁樣覺得喎。係咪好老派咧呢一種思想？ 都唔係嘅，我能夠咁樣講得出你嘅心聲，應該我都係咁諗嘅。 咁啊，好啊，大家即係禮拜六日咧，即係 plan 下嚟緊同心抗疫啊，係咪時候喺屋企咧整下啲聖誕蛋糕啊？自己屋企人自己。食下，唔好減少外出啦，保持社交距離啦，呢、這個都係好想同大家講。再要咧，注意埋天氣啦。今日真係暖咗好多啊，19度嘅氣温啫。相對濕度66%啊。今日大致天晴同埋乾燥啊，早上都係清涼嘅。最高氣温咧大概23度啦，吹和緩嘅北至到東北風啊。展望啦，未來一兩日咧早上都會清涼啦。本週嘅後期咧氣温就會回升啊，雲量就會較多啦。咁啊，呢啲都係啊，因為減少外出啦。咁啊，跟下。崔神咧学煮嘢食啦，崔神应该会有个圣诞食谱嘅，即系嚟到20号嗰啲咧，第一日就系圣诞蛋糕啊，第二日圣诞雪糕啊，第三日就圣诞红豆糕啊，第四日就圣诞芝麻糕啊， 总之加个圣诞字喺前面就 OK 啦， 或者圣诞老人乜乜乜啊，圣诞鹿仔乜乜乜啊，雪人雪巴啊嗰啲咁样。 喂，但系你啱喎，即系今日咧，即系今个礼拜咧，都有一个special 嘅，就 系 咧，因为想同大家同心抗疫啊，咁所以。所以咧呢个 口罩蛋糕 崔神厨房咧，就想同大家咧讲下一啲抗疫嘅食谱。咁、但系就唔系话即系有啲咩 医 治嘅能力嘅。咁、但系只不过咧系即系从健康方面咧去着手多啲，即系搵啲咧比较有营养嘅食材，用一啲健康嘅煮法。咁、大家咧即系食得好啲，抵抗力都好啲嘛。 可唔可以疗愈到心灵咧？ 哇！屋企人煮嘢俾你食，仲唔療愈心靈？好開心㗎！ 有啲食物咧，你一望到個樣咧，覺得

又或者可以选择去到不同类型的商场，里面都会有的另外一片天地。这一片天地只要你入到去唱了一袋代币，就可以玩不同类型的游戏，储下飞仔，然后换你心仪的礼物。初期可能会有一些文具或者玩具、毛公仔等等，后来更加发展到连屋企的家庭电器你都可以换得到的。 我睇你个样啊，崔杰彤。 讲到九点、啊， 讲到九点唔使。我话睇你个样咧， 咩啊？ 你应该系不是那些经常去游乐场玩的童年啊？ 点解咧？你系觉得我个样点咧？ 即系太乖巧咁样啊嘛？ 我唔系噶。 如果成日落去屋企楼下嗰啲公园玩嘅人咧，叫做牛王妹噶嘛？ 街童添，我妈话我系啊，唔系、啊，但系因为点解咧？我有阿哥。 嗯、 阿哥一定会带埋个阿妹去玩，或者阿妹一定会扯住阿哥，即系你带埋我去啦，我跟住你去啦。咁、嗯、于是乎咧，我真系成日都会落公园玩。我正正就想讲啊，到底应该讲系屋企楼下个公园啦，定、系街市后面有马骝架嗰只，即系进化版有千秋啊，即系有会识到其他小朋友嘅公园啦，定抑或是头先阿梁学熙讲嗰只，去到一啲大型啲嘅公园，即系譬如丽苑啊嗰啲、嗯。因为我以前住青衣嘅。我成日都去荔園嘅，成日都去。 哇！你咁富貴啊！ 因為好近，其實嗰個入場費唔係好貴嘅啫、只不過你入到去你玩得密唔密啫嘛，你可以入到去坐啊，或者望下啲羊啊咁樣噶嘛。嗰陣時咧係好中意去荔園，佢就嚟執嘅時候咧，佢仲出咗套閃卡。 有冇流出一滴眼淚啊？當日？ 我唔开心噶，真系好唔舍得噶，因为我真系密到咧，系真系好似去楼下公园咁样噶、已经熟晒成个地步，你唔会觉得系有啲咩好紧张嘅感觉咧？你直头好似落街咁，诶、玩咯咁样，咁啊好多嗰啲咩古怪幻象，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即系 例如我有去过一次， 去过一次， 去过一次啫，因为对于我哋嚟讲，要俾钱入场嘅。公園啊，或者樂園咧、啊，已經係高消費嚟㗎 算貴啦， 算肯定係貴添啦、哦。即係屋企兄弟姊妹又多，嗰、那個生活指數我哋好低嘅啫嘛，點、有錢去公園咧？咁、以前我哋經常叫做啊，可以去到嘅就屋企樓下嗰個咯。 嗯， 去到已經好開心㗎啦。 屋企樓下都有分齋一個空地，或者係頭先講有馬騮架啊，有千秋啊嗰只嘅。 以前嗰啲主題點樣分咧？而家就話呢、這個。动画公司或者嗰、那个海洋生物咁就用嗰啲嚟划分嘅啫。以前所有嘅公园啊，用乜嘢嚟划分个主题呢？就係、是、你咩呀、夠膽嚟我呢个球场玩，係用嗰个嚟划分㗎嘛。即係你係边个区域嘅。 边个区域嘅。 就係、是、嗰个区域嘅主题乐园嚟㗎嘛。分得好清楚㗎嘛。咁所以当其时譬如七八十年代嘅时候我哋屋企就好驚我哋落公園， 哦、 就驚學壞啊嘛。 係係係，其實真係會㗎。 嗯， 有時即係我梗係一見到細聲唔對就梗係走走走啦，係咪先？但你知道男仔咧落街玩嘅時候，真係會有頭先你講嗰啲情況出現㗎嘛？一三句唔係兩句就即係你擁下我，我擁下你啊咁樣咧。即係我呢啲做細妹嘅就梗係掹住走啦走啦走啦咁樣。 嗱，咁另外一個咧，反而喺冬天嘅時候，呢一個主題就會改變嘅。冬天就会变咗做师奶主题嘅，点解咧？落去晒棉被啊！咁啲师奶一晒棉被咧，冇人够胆出社嘅，即系所有唔理你咩背景嘅人咧 ，OK OK，sorry， 我先走先，即系咁样。 因为你阿妈都有份晒嘛，你够胆出声 就系嗰啲。嗱，咁你又讲翻里边嘅设备啊，你最记得系玩边一样嘢啊？ 我好中意玩千秋，系、啦，因为其实又唔系好使力咁样咧，即系荡下荡下。但系咧嗰阵时，我都听过一啲，即系你知细个啦，成日好多江湖传闻咧吓你噶嘛，就话咧我街市后面咧，我好中意就系去街市后面，我阿婆去买餸，咁就我同我哥咧就喺街市后面嗰、那个游乐场嗰度玩啦，咁我哥就话嗱，你睇下呢个游乐场啦，出面咩嚟噶？马路嚟噶。如果你揈千秋啊，隻手松咗，你揈咗出街噶咁样。 我又冇听过呢啲、啊。 之前试过噶啦，仲要我之前试过噶啦咁样。咁其实就会惊嘅，但系又觉得好玩嘅，同埋真系会喺嗰度识到小朋友嘅、有时就系咩咧？仲有咩时间咧？除咗即系同阿婆去街市买餸，第二咧就系饮茶等位嘅时候，啲酒楼附近咧硬系有一个即系商场咧。户外有一个细细地嘅地方，都系俾啲小朋友去，即系等位嘅时候去玩一下咁样。嗰阵时就真系会完全唔舍得走嘅。当你识到朋友， 嗱，呢个你就去主要去识朋友啊。 系啊， 我哋主要咧就去享用嗰啲娱乐设施嘅。 吓， 我同你几唔同咧？ 你玩咩咧？ 嗱，样样都玩。第一样咧，我哋好想玩千秋，但系我哋好难玩到千秋， 因为要排队。 排隊咧，同埋通常咧啲女仔玩嘅，唔知點解男仔好難玩到千秋，同埋女仔咧喺我目測裏邊咧，女仔玩千秋嘅技巧係真係叻過男仔嘅。 係咪輕盈啲咧？因為 我唔知嗱，佢哋坐喺度玩又得，企喺度玩又得， 係 兩個人玩又得， 係 兩個人玩咧，仲要好多花式喎，可能兩個面對同一個方向， 或者面對面， 面對面咧，哇！嗰啲簡直係好似馬戲團表演嗰啲咁樣。 但我覺得好怪啊，點解控到咁埋啫？ 你中意玩啊，你理得人啫。好啦，咁跟住咧，另外咧，譬如話嗰個設計啊，喺而家出現嗰啲用塑膠做嗰塊板之前咧，全部都係木做噶嘛。 哦， 通常佢哋唔係用一塊木嘅，係用兩條木板，咁樣擺喺度，咁中間就有一條好輕嘅罅咁樣啦。好啦，咁但係通常唔知點解啊，永遠都係前面嗰條會爛咗先嘅，會斷咗。可能佢哋企喺度又好，又或者點樣坐都好啊，一斷咗咧。其实那个千秋就已经废了噶啦，你玩不到啦嘛。之后就换咗系用一块塑胶做嘅，咁咪好啲咯。 塑胶都有分佢系硬定系软噶，我唔明点解有啲系软噶。 软嗰啲应该比再细个啲嘅小朋友。 但系软你企唔得好舒服噶啦，如果你企上去玩，可能系唔 suppose 企上去玩啦，根本就。如果你打横硬胶一块咧，你咪可以企上去摇嘅。 系啊， 如果佢软嘅，其实佢兜住咗你只脚噶嘛。 另一种咧就系嗰个斜滑梯。成日滑梯而家啊，唔系一条塑胶咁样去到尾咁样咧，好滑好舒服啊！ 梗系铁嗰只先正啦，系嘛？ 好啦，以前铁嗰啲，你有冇试过戒 pat pat 啊？ 辣 唔系辣 pat pat 喎，辣 pat pat 系一件事，戒 pat pat 系一件事。 点会戒到啊？ 辣 pat pat 好明显就系夏天啦，因为晒热咗啦嘛。你坐喺度，以前僆仔你又即系细路仔，你唔会着底裤噶嘛？ 我会啊， 男仔唔会啊嘛，即系你着一条短裤，短裤就系底裤啊嘛。咁啊落街噶啦，一路落。 你戒咗呢个习惯未啊？我好惊，而家一见到你着短裤，钟哥话男仔着短裤就得噶咯。 唔系咁样，你坐落去，一坐落去唔知道啊嘛，谂住坐落去上啦，哇！即刻好似红咗成个 pat pat 咧，两边，因为兴得滞啊嘛。 辣啦，系啊。但系点样戒法咧？ 讲咗咧，正话以前有嗰啲斜滑梯，通常都系用铁做噶嘛。铁唔会一条咁长噶嘛，一定会有接驳位 嘅。哦， 接驳位咧唔系个个师傅嘅手势都系做得咁顺滑，会有啲披口嘅。 哦， 所以我试过有朋友咧就系又系好似我哋咁样咧，即系着一条短裤啦，咁然之后斜滑梯啊，一去唔应该笑嘅， 系 一个痛苦嚟嘅， 阴公 一斜到去嗰度，就一下啦。 就戒到个大髀啊！ 唔系啊，系戒到个屁屁。 我戒到重要部位。 啊，咁又冇，因为佢唔系，好彩佢唔系趴喺，哎呀， 唔系趴喺度啊！ 真系好彩佢唔系，哇，系喎。 系咯，因为斜滑梯有啲细路真系会趴喺度玩 噶 嘛。 好彩佢唔系趴喺度玩嘅，当日真系，咁佢就即系好似正常咁玩屁股咁样玩啦。 就厚肉啲。 系啦，一线落咧就 冇咁伤， 跟住见到咧条裤又戒开咗啦，跟住见到啲血咧就叭叭声。 哇，咁严重啊！ 系啊，咁而家就当然已经改晒，唔会用呢啲高危嘅。嘅產品 咁樣啦，但係咧，你講到呢啲鐵嘅滑梯咧，以前青衣公園有一條係好出名嘅，因為佢出名咩長啊？ 有幾高先？ 好，你要行好多級樓梯，我諗差唔多即幾十級樓梯上到去個頂，跟住又斜一次落嚟咯。 哇！ 係啊，呢個應該係好多人嘅集體回憶嚟㗎。 即係而家嗰啲以前嗰啲主題公園裏邊嗰啲樂園，咪有一啲。又是咁高嘅滑梯， 五彩咁样，系啊，类似嗰啲啊，系啊，即系等于平时你上嘅，我谂有四五条咁高度，佢仲要系都系几直嘅。 咁另外有一个咧，就系咪叫做马骝架？即系唔系一条嗰啲，系一层嗰啲咁。 成个 cube 咁样。 成个 cube 嗰啲嗰只啦。 我唔识玩嗰啲。 而家嗰只就已经冇咗啦。吓，好多唔知仲冇，应该冇咗啦。因为就系话啲小朋友惊佢哋喺上面跌落嚟啊，或者点样啦。 有啲系绳网添噶，喺个架度咧，仲 有 啲 绳 网 咁样系嘛。而家就好安全嘅。地下一定是那些软的剪来的嘛。以前呢硬掘石屎地的、 啊。 一跌下来你就是真是硬石的了。 咁、 以前但是调返转头以前玩的时候你会很多乐趣。 现 在好像很安全。 现在安全就是 不是是好当然越安全越好的。 好的。 但是那种安全好像令到大家 安全度好似冇咗嗰啲挑戰性咁樣咯，只可以。 我之前咧睇過一個報道咧，佢就係講全香港嘅一啲呢啲遊樂場啊，咁、其實都有個統計就哇唔係，即係近呢咁多年咧，即係呢十年八年咧，睇好多就有遊樂場都好啦，即係你唔好話多定少啦，有嘅遊樂場咧，佢嗰個設施咧都好乏味啊，即係嚟嚟去去都係嗰幾款，即係上滑梯啊、千秋啊咁樣樣啦。咁然後咧，佢哋有提議到某一啲嘅遊游乐场即系再新起嘅时候咧，你其实游乐场系想点咧？想俾小朋友玩之余，其实佢系去接触呢个世界，去探索啊嘛。咁佢话咧想加啲五感落去啊，即系有啲咧系可以摸嘅，譬如有啲系有沙嘅，呢啲我细个系冇噶嘛。即系佢而家新起嘅有啲游乐场咧系有沙嘅，有水嘅，有音乐嘅，即系加埋几样嘢去令到你嘅唔同嘅触觉都有得发展啊。 系咩？ 系啊。 咁呢啲所有嘅乐园咧，其实都系一样嘢。即係擁有嘅就係錢咯， 啊、 你冇錢又點能夠有咁多嘢咧？ 打造呢一個夢幻樂園。 假的其實八八拜拜，食都冇細，價很嚴厲，包空賣藝，懂得下跪。智慧走出国际 ，EQ 废，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刺激数自然捍卫，无心耻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倾偈，也会当真要有味道。他的语气收收搭搭，声声作态，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水深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刺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恶未能松懈无心此笑念头不坏为姊妹也许需要积好得守住秘密恶言增添千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都太面 八点五十分听日有邓小巧的面啊又是时候讲电话啦 Hello 小伯 Hello 早晨啊钟哥早晨崔杰堂 点解白元浩 系嗱，今日咧好想即系令到我自己谂一个问题，就系其实人系唔系真系唔愿意接受改变？ 嗯 啊，点解咁讲咧？啊，原来咧喺日本咧，大家谂住喂呢个地方好先进好发达啦，啊，原来唔系嘅，佢哋咧而家仲用紧咧啊啱啱淘汰，啱啱应该系出年会开始淘汰，就系咩咧？我哋成日以前细个，真系我哋细个用电脑嗰啲 floppy disk， 细细张嗰啲咧入落去，跟住有块胶可以左右喐嗰只 floppy disk， 系啦。系啦，咁佢哋咧原来而家有啲银行咧系仲系用紧呢啲 floppy disk 嘅。好啦，咁有报章就话点解佢哋会用 floppy disk 咧？原来有原因嘅。第一，佢哋嘅客户层面咧系已经上咗年纪啦。第二，就算系一啲新嘅客户，因为讲新嗰啲咧，可能有啲后生嘅，有啲可能中年嘅，佢哋都会同银行一样咧，可能会用呢个 floppy disk， 又可能咧会用呢一个嘅网上银行嘅服务。但系点解 floppy disk 到而家都仲系不死咧？原来就是因为有好多人话到佢哋呢啲叫做 security， 佢哋网上边嗰啲保安咧，佢哋信唔过，于是乎咧，佢哋就宁愿咧将自己公司，你知佢哋有阵时要做嗰啲 backup 噶嘛，公司将嗰啲公司嘅 backup 嗰啲 data 咧放落只碟嗰度，然后咧就用人手咧就拎过去，或者用邮递嘅方式寄过去银行嗰度，然后银行 save 咗之后咧就会摆翻喺一个专系摆 floppy disk 嘅位咧，佢哋再搵员工咧去攞翻佢哋 floppy disk。因为唔生产啊嘛，系啦，咁咪就要不断循环呢一样嘢用。咁所以突然之间咧，有人会问啦，喂，其实人类系唔系咁怕去到改变，唔肯去到接受将一样嘢淘汰咗佢咧？咁样，其实有好多嘢都系一个例子嚟嘅。咁当然每一样嘢亦都有佢哋自己个别嘅原因，例如传呼机， 傳呼機到而家都係不死，一樣係有某一種人咧係用緊嘅。例如最講嘅就係醫生啦，係、 嗯、 咪？醫生入到手術室入邊，咁唔通佢仲要即係拎住個電話周圍去到用咩？咁始終都係危險嘅。好啦，除咗傳呼機之外咧，仲有其他嘅，例如係啲咩啊？支票，銀行成日用的一樣嘢都係支票。其實而家網上轉帳咁方便，點解都要仲用支票咧？我有陣時我開數咧，我即係交錢咧。我都要開支票喎，因為對方係收支票，我都因為每一次我都喺度問點解佢唔可以俾個 account 我，然後我直接喺網上面過數，點解有啲好嘅方法唔用，都仲係堅持要用支票呢？我話百思不得其解啦。 嗱、你又唔使咁勞氣嘅，逐樣解釋你聽先。 因為每一次寫支票咧，對我嚟講係。好煩啊、 嗯！ 你明明撳幾個掣搞掂，你又要搣，跟住又要你啲支票一寫嘅時候，你要寫埋左邊、右邊咁、又要簽名又剩咁樣，好、多工序。 唔好咁樣啊！點解咧？可以簽支票咧，都係一種福氣嚟。 我嚟交學費嘅咋，幫我哋交文具啊！ 都係一種嘅福氣嚟噶。我哋想簽都未必有錢簽啊！先 你簽啫，仲哥。 嗱，其實講咧，你話淨話講話日本點解會仲係咁樣咧？當然啦，某種程度上兩個話題嘅、日本好多時候咧，一啲叫做啊舊嘅東西咧，佢哋唔會取消嘅。譬如出硬實體書，佢哋而家都仲有嘅。 係 點解咧？因為佢哋唔想俾嗰個行業式微啊， 印刷啊， 印刷啊，因為佢哋牽涉到人啦，同埋嗰啲叫做他們的傳統啊嘛。 哦，所以坐 JR 嘅時候，成日見到好多人仲喺度拎住本書， 都仲係攞住本書嘅。咁佢哋仍然係推廣緊我哋嘅實體書，係 CD 啦，佢哋都要實體嘅一隻碟，就唔係話網上 download。 係 咁呢個係佢哋自己嘅一種嘅思考模式啊嘛。係咁，你話其他地方會唔會已經冇咗咧？係冇咗 N 年啦，香港。 因為其實你淘汰一個產品，其實你都等於淘汰緊嗰個產業。嘅人即系从事紧个产业嘅人，即系都几多考虑。 最应该淘汰嘅系狼嘅啫嘛，淘汰狼。 咁要卖埋啲糯米 纸。哦，你嚟救我啊！ 好啦，咁另外讲到，你话嗰啲高科技东西嘅嘢咧，咁唔系话佢哋唔想啊。调翻转头，你又谂下，越高科技危险性越高嘅，吓越低科技即系越旧式嘅嘢咧，而家变得越安全。 即系例如 fax 机。 是啊， 其实我哋都仲有部 fax 机， 成日都话喂，我哋攞住个手提电话，人哋有啲仪器啊，行过嗨一嗨你，攞晒你电话嘅资料走嘅。你谂下，如果我攞住本笔记簿，你可唔可以有啲仪器嗨一嗨攞上我笔记簿里边写嘅字啊？ 即系有啲 逆 思维嚟嘅，即系可能就算而家俾只 floppy 你，你都唔知道 我都唔知点攞啊， 点样用 啊？我都唔识啊， 你都要搵个 device 开佢咁样。 所以调翻转头，而家低科技嘅嘢咧。就係、是、最安全嘅東西啊！調翻轉頭，即係唔使又話將個電話攞石紙包住放喺冰櫃。而家咧，我哋見到面，我哋傾偈就最安全咯。遲啲啊，變翻飛鴿傳書添啊！話你聽。 哇！咁、但係關唔關咧？就係、是、一啲譬如可能老人家年紀開始大咗啦，佢哋唔肯學新嘢，或者同年輕人嗰個交流，例如我屋企可能我媽媽有陣時用 iPad 嘅，咁哇佢用多少少通訊嘅時候。少即係我啦，或者我家姐咧，都要特登攞啲耐性出嚟去到教。係 嘅，嗱，之前我睇咗一個調查報告，啱想講，其實我同調查報告咧， 唔係嗰個調查報告你做嘅，鍾哥。 呢、這個今次就唔係我真係睇嘅啫。咁佢就話咧，當你幾時會覺得自己衰老啊？即係老咗咧？佢有十點嘅。咁 睇埋呢啲報告嘅。 唉，即系咩人你就会睇啲咩嘢咁样， 冇理由唔夹真系。 即系咁啊，睇咗啦，咁啱，咁啱喺我面前，哇，摊喺度。 系咯。 咁里边咧就话有十点，你如果你中咗几多点，你就你开始老啦。 系。 其他我唔记得咗啦。 系。 我就记得一样啫，当你觉得你唔想学新科技，你就系开始老嘅迹象啦。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一个年代嘅科技噶嘛，譬如最早期我哋计数用算盘。最初啲人系用笔计噶嘛，要学算盘啊，好辛苦、啊。好啦，唔学，咁嗰批人淘汰咗啦。算盘对于当时嚟讲已经系新科技啦。到当出嗰啲计数机嘅时候，最好都系计数机。要学计数机啊，好辛苦噶、啊。咁跟住，但系慢慢，啲人就觉得学算盘 out 啦，咁又唔用啦。于是即去到而家咪一样咯。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一个年代佢哋学所谓嘅新科技嘅一个路向啊嘛。当你唔肯学。你咪老咯， 所以啲人咪调翻转就话，点样可以令到自己保持年轻嘅心，就系、是、你学嘢 咯， 系啊， 就系咁样啦。

9:06，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睇睇上个礼拜美股啊表现点样啦、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咧，上个星期五咧照样啊冲破30,000点高收啦。港股咧今个星期初咧可以啊乘势做好、啊，咁但系咧有金融分析师咧就话，资金咧有机会啊未必咧追入一啲新经济股份啊，反而咧就系会追入一啲股息率较高嘅旧经济股份咁话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啦，原来发现咧香港除咗可以新旧并存咧，原来香港嘅股票市场都可以新旧并存。咁啊，试下喺星期一嘅早上开市之前咧，喺旧经济嘅股份试下去寻下宝啊！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嚟到晨光第一线，我哋亲子百分百啦。今日朝头早继续邀请到咧就慈威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阿嘉嘉咧就上到嚟嘅。早晨，嘉嘉。 早晨啊，各位。 系啊，我自己小朋友咧好多时都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比较上依赖父母啊。所谓依赖父母，即系任何嘅事情咧，就系、是、一见到，哇呢件嘢搞唔掂、啊，爸爸呢件嘢搞唔掂、啊。媽媽咁樣就好習慣咧，就會叫我哋即係想幫手。但我每一次咧，我都希望係佢自己可以即係自己做。我幫佢做幾咁易啫，佢啲手板眼見功夫。但係我唔想養懶佢。有冇辦法可以令到一個小朋友佢可以自主啲，佢可以用多啲腦筋嘅？ 唉，小白你真係好好啊！ 點解？ 因為好多家長 隨住隨到啊！ 嗱，呢個梗係好啦，但係其實好多家長唔係好似你咁噶。 點啊點啊？ 佢哋好多時咧，嗱小朋友可能佢要一啲嘢，或者佢已經出聲，可能有啲喊啊嗰啲咧，佢、啊、第一句就首先問咩事啊咁樣。咁問完咩事呢跟住就俾佢啦，咁你俾佢，佢咪停咯， 系啊， 即系咁佢咪即系享用咗佢要嘅嘢咯。咁、好多时就我哋就咁样帮佢处理咗嘛。 但系人类嘅欲望系无止境噶，细路仔都系噶， 系啦， 唔可以满足佢哋噶。 你好了解小朋友同埋人类嘅欲望， 系啊， 系啦，所以咧你要知道，其实我哋又俾紧啲咩 concept 概念俾个小朋友咧，即系如果我哋成日都好惊佢哦，好闹教，或者好惊佢哦，原来会唔开心，想佢咧系有坚毅。系噶，佢 十全十美啊！ 系啦，跌低咗佢又可以继续坚持咁样啦。我哋又想得一，又想二咁。 系， 但大部分小朋友，你点样建立你自己个解难同坚毅，就系、是、透过你每一次好少嘅事，跟住去谂究竟要点处理， 积少成多。 系啦，由最简单开始都系可以做到。嗱，点解我咁讲呢？我以前即系我都做青少年工作啦，咁、我真系咧有好多咩解难嗰啲 cam 啊，嗰啲露营嗰啲噶嘛，真系有啲家长咧系会话喂。我就是想咧个小朋友咧多啲解难能力，咁啊暑期啊，哎、好啦，掉佢去山头啦咁样。咁、但系咧，即系我都成日问一个问题，喂，两日一夜嘅 camp 系咪真系可以帮到个小朋友咁样？突然间，喂，你由一嚿零一嚿饭咁样，突然间变成超人， 都未入狱就已经完咗啦个 camp。 冇错，仲要系点咧？你一翻到嚟一拱开道门，跟住啲家长已经冲过嚟话、啊：，哎呀，你瘦咗啊！哎，做咩呢度污糟咗啊？哎，快啲食橙啦咁样。即系你一入，你一开翻道门咧，你望到啲家长，你就知道其实呢啲活动咧系帮唔到个小朋友。 咁点样先帮到佢哋可以习惯咁用脑咧？ 冇错，因为佢咧最多时间喺边咧就是屋企啊嘛，咁、即系你屋企点样处理咧？其实系每一日都系俾紧呢个概念俾小朋友。我最简单啦，如果我哋用小朋友最需要嘢嘅时候，佢就最有动力噶嘛。即系例如佢好需要饮水，咁嗰刻佢好想饮水啦，咁啊自然最有动力啦。但系点知咧？你走去扭开个盖，跟住仲要咧系有支饮管递埋俾佢，咁、那个小朋友咪唔需要谂咯，佢亦都唔需要有动力去做咯。咁佢咪每一次都係咁樣俾人照顧，佢俾人照顧得多，佢自然呢就唔會照顧自己，都唔會用腦去諗嘢。 因為佢覺得飲水就係抹大個口，啜， 冇錯， 就唔需要呢就係諗原來飲水有好多唔同嘅步驟。 冇錯，嗱、但係呢調返轉啦，如果你話一個兩歲嘅小朋友，你冇叫佢擰樽蓋呀、因為小手機都未得，咁你咪逐步嚟囉。咁但係如果你對於一個3.5歲嘅，可能佢已經得啦，咁其實你要遞個水樽，教一教佢少少嘅技巧，跟住由佢自己做。再大多少少嘅一啲即系处理啦，例如讲紧执嘢，你好多家长都话执玩具咁样， 系啊， 我哋咧话执玩具咧，除咗系管教啦，但系咧点样执同埋啲嘢点分类呢啲各方面咧，嗰啲环境啊，控制嗰个 system 啊，其实呢个都系教紧小朋友，你会唔会用脑去谂噶？ 系咁，应该系家长教晒佢应该点执啊，定还是？ 要找一些機會等他自己發揮，知道怎麼執呢？ 是啦，你問了一個很精準的， 當然要啦，因為我都是家長來 的關鍵就是要透過個小朋友覺得很撈搞，但是呢、為什麼大部分家長都搞不定呢？是因為小朋友撈搞的時候呢，就真係代表你嗰刻都會好鬧教，咁、所以啲家長唔中意鬧教。 咁佢可以點樣就透過鬧教而佢可以用到腦去解決咧？ 我舉一個例子，如果佢個小朋友將啲係咁亂咁塞曬落個箱嘅，佢每一次佢都倒出嚟先揾到佢想要嘅， 係啊， 佢每一次都會覺得好煩嘅嘛，因為每一次又執翻落去。咁你喺旁邊就觀察佢啦，佢每一次都好鬧教嗰時候，係、似乎咧咁樣放咧啲嘢真係好難揾翻、你每一次都提佢提佢话俾佢听，你而家应该好闹教。 系， 跟住咧喺一个好嘅 moment 咧，你就真系可能同佢一齐倾下。哦，其实系咯，点放我哋先系可以令到自己可以方便攞到自己中意嘅嘢咧？ 呢个都系苦肉计嚟嘅，即系其实有少少等到个小朋友自己都顶自己唔顺啦。 系啊， 每一次我要玩嘅时候都要经历咁多嘅痛苦。 系啊， 佢经历咗痛苦之后咧，走过地狱，然后你就话俾佢听，其实呢个世界有天堂噶。家长咧就个角色系引导个小朋友啊，有一啲嘅方法，你谂一谂，动一动脑筋，就可以用自己嘅方式排翻到佢。例如咁讲啦，将学校嘅方法啊，学校点样做啊？學校啲好處有啲乜嘢？可唔可以借鏡放喺自己屋企嘅玩具嗰度？即係類似用呢啲嘅叫做方法，係咪引導到佢哋嘅咧？ 係啊，最緊要係咩咧？係小朋友自己諗。 嗯， 你唔好俾太多方法佢。 係， 其實咧有啲家長話：，唉，我就係唔想佢咁撈教啦。其實佢喺度玩車玩一個鐘，同佢喺度咁樣執嘢去諗點樣幫自己收拾啲嘢擺得好，去幫自己一個鐘。我觉得后者对于小朋友的成长是重要过他在玩车玩一个钟。 嗯，明白。咁即系家长最紧要就是引导小朋友，而不是下下帮他做晒。tips 咧都好似搣字仔咁，慢慢搣俾佢，咁啊等佢多啲有机会用脑咁啊好啦吓。好，今日朝早唔该晒嘉嘉，下次再倾过。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喺呢个时候又要听阿 Barbie 嘅电话。 系， 林慧早晨啊！ 早晨啊，钟哥早晨，你 Kitty 早晨。 我有个问题要问，不过我唔问钟哥，因为我知道钟哥一年365日最中意系今日，所以我唔问你啦。 即系你又问咩今日嗰啲系咩日嗰啲咁样啊？ 唔系啊，嗱，我唔问呢、這个，我问阿 Kitty 啊，张杰彤，你有冇话咧春夏秋冬咧自己比较中意边个季节咧？ 我中意 怪之佢唔问我 冬天，冬天系啊。 系啊，嗱，点解中意冬天呢？系咪因为觉得天气令到你自己心情都好啲呢？ 会啊，即系觉得好醒神咯、啊。虽然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哇好怕冻啊，但系反而咧，我觉得尤其是朝头早起身咧，嗰阵凉风咧，令到个人好醒啊， 哦、 即系好似好有希望咁样样噶。 你系咪嗰啲即系中意人哋揾条冻毛巾一搭搭落去，然之后你醒晒嗰啲啊？ 醒晒啊，系啊。所以阿白元浩成日问我，你朝头早可以用冻水洗面定系咩噶？我用冻水噶。 哦，咁样好刺激啊！嗱，点解咁样问呢？因为咧，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偏爱的季节啦，咁好多人就会因为那个季节的天气令到个人的心情啊，或者可能衣着方面呢都会影响自己的心情啊，咁所以有呢个不同的喜好。咁但最近呢见到网络上面就流传了一个美国的研究，嗱，佢研究做了两个调查嘅，就是讲到底啲人在季节的差异上面咧，会唔会喺情绪咧都有一定的影响咧？咁 实有咧，点会冇啊？ 系咯，我都觉得有，但原来佢而家有个学名嘅，叫做季节性情绪失调。 嗯， 哇，這个名字真的改得好啊！一听就知道是讲乜嘢，季节性， 即系顾名思义啦，即系季节性咧，你情绪就会失调噶啦。 冇错，嗱，即系呢啲咧，咪好似啲女人咧，同啲男人讲，嗱，我而家季节性情绪失调啊，你知咩事噶啦？冬天啊，你如果我嬲嘅话，如果我猛震嘅话，我系因为季节性情绪失调咋咁？ 咪住先，男人都可以噶嘛，系嘛？ 系男人都得， 会，不过男人唔认啊嘛。 唔认失调，一听到失调 就 惊。其实女人都唔系好想认啊呢啲。 不过通常唔知点解同女人挂钩多啲嘅，即系呢一啲 情绪上啊，或者啲即系因为某一啲事情，跟住你就会有啲情绪嘅波动啊咁样。 系啦，嗱咁啊，讲到佢系一个症状咧，其实佢真系有研究，佢有分析就系话咧，嗱，美国一间嘅大学就话啦，原来唔少人咧面对住季节嘅转变咧，适应能力咧变得缓慢。咁佢嘅分析就系话，大脑入边嘅松果体咧，原来喺接触少阳光嘅环境咧，就会释放呢个褪黑素，所以就引致呢个季节性情绪失调啦。嗱，咁冬天点解会比较常见呢？因为比较日头嘅时间会短啲啊嘛，系啦，黑夜嘅时间就会长啲啦，早咗天黑又迟咗天光。咁所以呢一个现象咧，喺群体嘅生活里边咧，就比较容易观察得到啦。 所以点解我咁中意睇嗰啲北欧嘅书咧？就 系 嗱，从头先阿林慧讲嗰个研究啦，即系其实正常嚟讲啊，根据我哋嘅人体嗰个分地咧，咁你喺北欧成日都系即系长时间都系黑夜嚟噶嘛，尤其是严冬嘅时候咧，佢几乎可能有成个一两个月系见唔到太阳嘅，咁样成日都要全黑，咁你不停有嗰啲褪黑色素啊。咁样系应该会令到你个人嗰个情绪系低落啲噶嘛？即系如果从你个生理反应，但系点解佢哋成日都会话系即系喺啲调查里面系最快乐嘅国家？点解啲人可以即系克制到咧？咁样所以我就好中意睇佢哋点样去用佢嗰个行为去战胜呢个生理嘅反应咯。 咁你得出啲咩结论咧？ 我就谂住之后喺晨光慢慢同大家讲噶。 我之前 其实我 学咗点样克制自己。 我而家克制住自己，即系好想讲嘅意欲。因为真的都几长，佢有好多一啲小 tips 嘅，即系利用一啲小嘅行为啦，譬如用一下啲蜡烛啊，用一下一啲热饮啊，甚至做一啲小嘅活动啊，即系佢可能每其实每个月都系咁过噶啦，但系佢点样令到自己过得开心啲咧？即系可能每个月佢都会有一个主题。系啦，咁啊睇下会唔会可以叫到啲邻居啦，因为其实佢哋咁冻咁黑嘅时候咧，佢哋都唔会出街噶啦。点样可以同啲邻居啊搞好啲关系，令到自己都喺屋企啊，就算屋企里边唔使出去，都有一啲开心嘅时光咧。 不过呢个好有趣，譬如林慧讲呢个就系咩 季节性 情绪失调咧，系人类先系咁嘅啫。 系啊， 你有冇留意咧？任何季节动植物咧？是適應嗰個季節嘅轉變，我係適應，即係動植物咧係適應個情緒轉變， 係 人類咧係接受唔到情緒轉變， 定係我哋唔知咋？係 咯，係咪我哋唔明白？ 即係啲蛇冬眠其實佢好燥噶， 唔係佢瞓咗咯，所以我咪瞓咯。 嗱，但系蛇同蛇之间你唔知嘛，即系人同蛇，我睇佢啊，哦，你瞓咗啫。但可能佢啲朋友或者蛇嘅夫妻咁样，佢，可能都觉得佢老婆系黑面嘅。 诶，冇嘢做啦，不如瞓啦。 都系觉得佢唔理佢噶。 哦，即系咁样啊。 系啊。 你会唔会以人发咗啊？你冇睇咁多小豬啦， 係我成日都係咁樣 以人發咗啊， 喂，其實咧呢個研究咧，頭先咪話仲有兩項研究嘅，咁，其實另外一個研究咧就引申咗，就係話，咁到底一年365日咁多個季節裏面，邊一個季節係最高峰嘅分手時段咧？咁 秋天 點解啊？ 秋天咯，點解？ 春天， 因為秋天多愁善感啊。 啊， 感觉上咩 多愁善感嘅人，365日都可以多愁善感噶啦。 就是，加速咗你正话讲噶嘛，咩季 节 性情绪失调 啊， 荷尔蒙分泌啊嘛。 好，我估春天， 春天， 因为歌都有得唱啊。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所以一定系春天分手。 嗱，佢哋咧就系based on一个数据嘅研究啦吓。嗱，呢个研究咧就系英国咧就根据咗咧。喺啲社交平台咧，咪会讲自己系乜嘢状态嘅，即系譬如话咩稳定交往中，或者已婚，即系有得设定自己嗰个嘅 status 噶嘛咁。咁佢就根据咧全球嘅人口里边咧，喺呢一个嘅设定 status 嘅时间里边咧，发觉原来咧情人节咧转为即系 break up 单身 分手系啦。嘅呢一个机率咧系最高的， 即系二月份噶咯， 二月份啦，系啊， 咁啊算系春天 嘅时 分嚟 咯，系咪啊？算系， 都算地嘅，即系嗱，如果以香港嚟讲咧，咁二月份又未暖得晒，系啦，咁同埋咧嗱，好啦，第一位就系情人节啦，第二位系圣诞节 啦， 系啦，点解你哋咁肯定系圣诞节？ 咁你其实呢啲大时大节，点解要分手啊？就系，因为你要拣啊嘛，即系你要庆祝啦嘛，你要带去见屋企人啊，或者即系叫做即系总之你要蒲头啦，讲俗啲就系咁你就要make 一个 decision 咯，你系咪同呢个人一齐？ 嗱， 因为咧，点解圣诞节都好严峻咧？唔净止喺香港啦，我觉得喺外国应该就更加劲啲啦。因为你有 Thanksgiving 啊，或者圣诞节咧，其实都系一大班人即系同屋企人聚会，唔系我哋咁近成日会一齐食饭噶嘛。咁圣诞节咧，啲外国人就会同屋企人聚会咧，好多时就系趁呢个时候带自己嘅女朋友或者带自己的男朋友去见屋企人嘅。咁所以喺呢个时节咧，之前你就要肯定系咪带呢个人翻去，系啦。咁所以呢啲大时大节系最咩噶？ 我就冇谂到咁深入啊。 你系谂咩咧？ 冇乜嘢谂咯， 即系你好平常啫，分手咪分手咯。 哎呀，即系年青人嘅时候系咪先？即系实会有呢啲咁样离离合合嘅。 吓，咁所以咩时节都有呢啲情况发生嘅。 分手总要在雨天啊嘛，张学友都讲啦。 系，咁所以点解头先你唔拣春天咧？ 咩春天多 雨 啊？系咯，咁样啊？啊，即系可能都系都唔顶嘅。唉，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Sample 指一隻非常之经典嘅跳舞作品啊 ，Ava Max。 Of its own right now, and it makes me hate me. I'll explode like a dynamite if I can't decide, baby. 啱听嘅呢一首新歌嚟自美国嘅 Ava Max， 本周新登场占第八位 ，My Head and My Hear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 ，Kason。 早晨。 早晨啊，梁荣章。早晨啊 ，Kitty。 今日有咩好介绍啊？ 今晚呢就睇完之后呢，唔知道大家呢出年会唔会仲喺香港啊。咁、今晚呢八点钟铿锵集啊，一个都不能少啊。咁啊即係长嘅反修例风波啦。咁跟住呢就好多唔同嘅嘢出台啦，好多争拗啦。咁就掀起新一轮嘅移民潮喎、咁唔少人呢就选择呢就係即係带埋啲妻儿子女啊，离开呢片土生土长嘅地方移民他乡啊。咁去定留呢，究竟佢哋啲咩挣扎嘅呢，移居他乡又点样适应呢？今晚铿锵集就会睇下㗎啦。咁另外去到今晚呢日常八点半啦，吓我觉得呢如果叫移民呢，呢位朋友呢佢太多本事啦，就阿锦啊。 哦，又系阿锦啊，今次试咩呀佢。 感人感事，佢今次咧就会做一啲咧动物保育工作咁啊。Kitty 话：，诶呢啲嘢我都识咧，我都会保护我只小猪啦咁样。但系个问题咧啊比较特别。 佢保护咩？ 佢照顾三样嘢，包括野猴、象龟、同埋鲨鱼。 哦， 系啊， 边度可以保护到呢啲嘢咧？ 系咯， 就野生动物园啦。咁 其实佢保护呢啲嘢嘅时候咧，佢都要。人保护啊谂、 嗯， 你知啦吓，阿妈都唔系同你人咁笨噶嘛，喂鲨 鱼， 咁鲨鱼觉得你的手好味啲，定啲食物好味啲咧、今晚就可以睇下啦吓、好啦，今日去到呢个假日嘅时候咧，就好多人咧就中意去露营啊。咁啊之前咧你话夏天去露营咧，嗰啲 gear 咧就同冬天啊，而家嚟到冬天啦， 系 好唔同噶嘛。咁、究竟点去拣适合嘅露营用品呢？今晚咧日常八点半咧亦都会睇下嘅。 好， 咁另外咧就会讲下咧，有一位就是、旅游作家林雅怡啦。咁佢个笔名叫茶花，就唔系饮茶个茶，系姓茶个茶吓。咁样咧就佢咧就独自游咗咧就系世界七大洲其中八十几个国家。咁啊，2018年嘅时候咧，佢毅然裸辞啊，走上咗527日嘅环游世界之旅。佢净系花喺咧，即系游历呢个东非国家咧，埃塞俄比亚当地咧，咁亦都花咗成个月时间啦。咁、大家咧呢段时间都冇咩机会啦，去游浮啦，睇、人哋嘅游历就当自己去咗算啦。 都好啊， 系啊，咁跟住咧就亦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喺呢一个日常八点半期间咧，就有呢个31奖知识呢、這个有奖问答游戏嘅。咁、去到9:30啦。咁呢个型男呢即係拍得住中哥咁型呢，就係 Diamond Reaver。咁佢呢个型男型女呢又嚟喎、咁跟住佢玩嘅呢就係由北啊，即係由呢个北美洲北边呢一路咁样杀去南边嘅。咁第一个呢就係北美嘅极地啊，北美嘅极地喺边度呢，就係阿拉斯加啦。成日呢即係香港人呢对于阿拉斯加唔系好熟悉嘅，除咗嗰啲 长 脚蟹之外。 估到你諗咩食㗎啦。 冇错，我哋諗啲乜嘢地方呢，喂嗰度有咩食㗎、出产啲咩好嘢咁样。咁、但係呢今次呢佢当然啦，佢唔系话带你去食玩买咁样啦。咁、佢就睇下北极呢笪地方呢，喺呢个全球气候变暖嘅时候呢出现咗啲咩情况啦。咁而且咧有一种咧就叫油砂嘅产业啊，咁就会带嚟财富啊。但系咧，你知平时咧，你阿拉斯加可能好朴素，大家望住大自然咁样。咁、当有啲咁样嘅工业喺度咧，可能会产生好多污染啦，亦都令到咧当地嘅人咧，即系话富裕起嚟嘅时候，咁系咪有啲咩改变咧？咁我哋又可以睇下啦吓。好啦，咁跟住咧去到呢个夜晚嘅11:00啊。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嘅就系全民动起来啊、今次呢班哲学家咧会同大家讲咩？就讲运动、吓，即系譬如话有啲运动咧又可以打交嘅、有啲咧就好严格嘅。究竟系运动喺哲学上面定义系点嘅咧？今晚可以睇下啦。 好，唔该晒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葵涌葵盛西村第八座五楼一共12人确诊，涉及5个单位。葵青区议员梁正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已经有个别居民带同行李离开，由于当局没有透露确诊单位室号，居民都感到担忧。他说当局昨晚已经到场派檢測樣本瓶，他形容過程順利。 根據房屋署數字，有350戶領取樣本瓶，當中當局今日將繼續在第八座大堂派發。梁正山提到，除了派發樣本瓶，政府暫定今日起連續三日在葵盛社區會堂為居民進行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採樣。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仍在惡化，認為形勢非常嚴峻，市面人流並沒有減少。梁子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即使政府的防疫措施怎樣加辣，但如果不能夠減少市面人流，沒可能控制到疫情，呼籲市民未來兩星期減少外出。對於葵盛西村第八座五樓共12人確診，涉及五個單位，梁子超說由於沒有中向感染，基本上可以排除是渠道問題，如果因為環境共用設施受到污染，消毒之後可以消除威脅。他建議居民盡快做檢測，不要上班，亦都不應該搬走，因為如果居民受感染，搬走會將病毒帶入社區，如果居民不合作，或者可以作短暫封鎖進行強制檢測。警方今年頭九個月接獲近900宗電話騙案，比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過一倍，涉款高達4億200多萬，最大宗的個案損失2000多萬，年紀最小的受害人只有14歲，他將父母的200,000元交了給騙徒。警方說行騙手法是假冒官員和猜猜我是誰，今年亦都發現有騙徒誘騙受害人下載惡意手機應用程式，藉入木馬程式將銀行發出的一次過密碼轉發到騙徒手上。警方呼籲市民收到來歷不明的電話時，緊記三部曲，即是收線、核實、找求助。南韓新增61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連續兩日新增超過600宗。雖然較前一日是減少了，但相信是因為週末檢測數量低於平日所致。當局認為現時的疫情形勢異常嚴峻。南韓累計38,000多宗的確診，新增4宗死亡病例，累計549人死亡。另外，南韓由明日開始提升防疫響應等級3星期，首都圈提升至2.5級，禁止50人以上的聚會和活動，部分大眾設施暫停營運，高鐵和大巴等交通工具限制上座率為一半，非首都圈提升至2級，民眾要避免外出同聚會，酒吧等5種高風險設施是禁止營運，咖啡店只是准做外賣，婚禮葬禮等參加人數限制在100人以下。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朝早清涼，今個星期後期氣温回升，雲量較多。現在氣温20度，相對濕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89点，跌38点，成交金额13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0点，升3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美团287.8跌8毫，腾讯控股588元系跌5毫。阿里巴巴259.8跌4.2，安踏体育110.1跌5毫，百威亚太27.6升5.5毫，中国平安97.85冇起跌，中心国际22.1升1.1，友邦保险89.05升5仙，中国太平13.66跌2.2，九龙仓置业38.9升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4.12。瑞士法郎0.892，加元1.279，人民币6.533，英镑兑美元1.343，欧元兑美元1.213，澳元兑美元0.743，新西兰元兑美元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16,691点，跌59点。港金现价报16,9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35美元，卖出1,838.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喺电话旁边就接通咗梁太啦。早晨，梁太。 早晨。 嗱，呢排天气就冻咗咯，你自己住嘅地方咧，会唔会都好大风啊？或者适唔适应呢种冻嘅天气咧？ 适应啊，觉得好舒服啊，好凉爽啊。 有冇觉得冻天嘅时候咧，戴住个口罩反而冇咁辛苦啊？ 系啊，同埋觉得佢会挡到啲风咯，同埋好有安全感啊。 我知道梁太今朝早打电话嚟咧，其实都系想祝福我哋所有人咧身体健康噶、 哦。系啊，因为啲天气冻，尤其是有呢、这个新冠肺炎啦，咁所以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唔好染病咯。 系啊，真系唔好掉以轻心哦！即系无论系流感又好，上呼吸道感染又好，或者系新冠病毒都好啦，大家都真系一定要保重身体。 系啊，大家都系咁话啦。 好啦，咁你都要身体健康咯。 Okay, 多谢晒你电话啦，拜拜。 OK， 好，拜拜。 希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天。寂寞最甜，身边早赚风险。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 好 sweet 啊！ 咁、爱是这样甜啦，希望咧呢个甜蜜度咧可以令到你啊，今日杯奶茶咖啡都唔使落糖啊！嗱、1872388，如果你都想咁甜嘅话咧，欢迎打个电话嚟啦！咁啊，有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如果你啊近排都有啲朋友仔生日啊，或者老公老婆啲周年致庆啊，咁样系时候啦， 或者想点首歌俾我哋听 啊，或者咧即系有啲铺头逆市开业啊，即系趁佢租平咁点啊？好多幾間啦， 乘勝追擊。 係啊，咁啊，恭喜下人嘅話咧，1872388咧，歡迎你打嚟啊，做個晨光 morning call 點唱。 好，而家接聽你電話啦。 咪食住。 點解啊？ 上機食先。 吹神廚房。 为了同大家一起同心抗疫，今个星期的吹神厨房尝试推介一些健康一点的饮食餐单，让大家吃得健康一点，补充多一点营养，抵抗力都好一点嘛。而今天想同大家分享的就是葱蒜汁豆腐煎蛋饼。豆腐是供应的营养食品，它不单止天然健康，还可以配搭很多种食材，整出美味的菜式。今次这个豆腐煎蛋饼，金黄色的鸡蛋里面包住白雪雪嫩滑的豆腐，不单止好吃，颜色亦都好靓，做法简单又好送饭，加埋的葱蒜汁就更加香口惹味了，连食素的朋友都啱食的。 哇，抗疫啱晒呢一样嘢。 你讲个重点啦，系 抗疫啱 晒， 又健康又成又容易整，系咪先？做法好简单啊！呢、這个豆腐蛋饼系咪啊？ 系啊， 都几好、啊，出嚟个照片咧又可以呃到下 like 啊，同埋咧即系感觉上，我近年都食得多咗豆制品啊。 哦，点解咧？ 饱肚嘅，因为。其实我睇返嗰啲呢咩新新地嗰啲猪肉啊，或者旧旧地嗰啲即係浅浅地嗰啲肉啊，咁样嗰啲全部呢都係啊用好多豆制品去整嘅咁样。咁大家依家都要食得健康一啲啦。咁有个朋友仔就同阿 O 讲，喂，你想快啲减得到啦、即係有时想减磅㗎嘛，係咪先。咁话喂朝头早多啲饮豆浆囉，咁够你个饱肚感去到晏昼一两点先食第一餐咁样。咁呢个系佢嘅讲法嚟噶吓，我都冇试咗好多日，不过都有啲成效嘅感觉上、所以就喜欢咗豆制品啦。所以呢、這、一个叫做豆腐蛋饼、我有兴趣试试佢。 呢个点解我推介呢？就系、我自己咧好少食豆腐，除咗食豆腐花之外，因为我都系浓味人啊嘛。 系咩？ 咁成日觉得豆腐咧，除非你系即系煎炸咁样。 你有冇食过啲好好食嘅豆腐先？ 好好食，咪就系煎炸咯。 No， 好好食嘅豆腐咧系超重豆味 嘅， 系啦，即系。有啲咧傳統啲咧，即係喺深 深水埗啊，或者咧九龍城嗰間，我唔知仲喺咪度，執咗未啊？ 哦、 有啲豆品鋪咧，你入到去嗰陣豆味咧，嗱有啲人覺得好臭嘅、 嗯嗯， 我就覺得好香豆味嘅。有啲堅抽咧，有啲精製嘅豆腐咧，你一筆落去咧， 嗯 哇！嗰啲豆味咧，系喺你个口嗰度咧，可以 齿颊留香。 系啊、嗯，真系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咯。咁啊，不过即系坊间买嗰啲豆腐，其实都流流地啊。平时买开即系个胶盒白色嗰啲咧， 或者街市买，唔系有时街市啲档咧都整得靓嘅。 但街市嗰啲有啲污糟啊，其实。 咁啊， 你谂下佢露出嚟，咁有啲水系咁依浸住咧。 咁你买到翻去都要冲冲佢嘅， 系 啊。咁啊，煮熟咗应该都 OK 嘅。咁但系豆腐个营养系真系无。用之而啦，佢又有蛋白质啊，又有钙质啦，咁啊热量亦都相对比较低，所以都系一个老少咸宜嘅食品嚟嘅。咁、我自己好少食豆腐咧，就系成日觉得佢比较淡啊。就算你话好香豆味都好啦，你比起嗰啲譬如好浓嘅香辣啊咁、样，都会系感觉争少少。 麻婆豆腐又点睇咧，师傅？ 嗱，麻婆豆腐我就 OK。 系 OK， 咁啊，即系原来你下次整麻婆豆腐。 唔系，但系因为我又要想清淡少少啊嘛，系啦，即系太浓太多酱咧，我又。唔係咁想，因為始終想即係抗疫廚房就整得簡單啲，係、啦。咁 招牌都轉埋啦，係咪啊？為咗抗疫， 我唔係即係 無所不用，無所不用其極，最後連催神嗰兩個字抌咗佢。我哋換咗一個牌片用抗疫先係嘛？ 期間限定啫，都係諗住呢個禮拜，我都未必諗到咁多個啊嘛。 我幫下你咯， 啊都好啊。咁呢個蛋餅點整咧？好簡單，就係買咗兩磚豆腐翻嚟啦，你將佢切咗一個磚又唔可以話切片嘅、切成一個磚。細塊咧，總之我一嚿豆腐咧就切咗四份咁樣啦。咁你就將佢咧排，攞只圓嘅碟，將佢排咧，好似排一個圓形咁樣。咁跟住咧就扇佢落個鍋嗰度煎，咁、樣咧先至可以煎得成個蛋餅靚嘅。咁之後再倒啲雞蛋落去啦。咁啊反嘅時候先係成件事最難，其實冇嘢難嘅，最難其實就係反轉。 因為驚一反嘅時候咧，啲豆腐會爛，同埋個餅可能會變形咁。 係啦，或者嗰啲蛋未熟曬又流咁樣啦。咁咧有一個好啲嘅方法，不過可能就要洗一洗啦。就係如果你嗰、平底鍋係有蓋嘅咧，你覺得嗰、蛋餅已經煎到成形嘅時候咧，如果你對自己嗰個反攻係冇信心嘅話咧， 一百八十度反轉佢， 係你可以吸住個蓋，成個鍋 係咯，咁樣 翻一百八十度反轉佢，咁、跟住攞翻起個鍋啦， 跟住 咁你先至瀉翻落去，咁、樣咧就比起你鏟落一隻碟度咧更加穩陣嘅。 咁佢最好啦，其實你都係洗多個鍋蓋 啫，係啊，但係就賣相就好靚啦。 好啊好啊， 咁最後嗰個葱蒜汁咧就係、我覺得係調味好好食。 我以為最後嗰個葱蒜汁咧，其實數字嗰超級市場咧就有得賣嘅。 我唔 你自己買一啲擠啲落去咧 ，finish 咁樣係嘛？ 咁當然啦，如果你要簡便嘅，當然都可以啦。咁但係你自己其實都好簡單，落少少蒜蓉啦、辣椒啦，跟住少少蠔油啊、糖啊咁樣，加啲水，咁跟住溝埋佢咧，做個醬汁，再煮一煮嗰個蛋餅咧，已經好好食啦。 我都係翻數字嗰個超級市場買，比較方便啲，我覺得。 適隨轉變啦。 好。 我的享乐时代， 小白有啲咩嘅享乐时代带俾我哋啊？今日 圣诞节啦，就快到啦，系咪先？即系作为一个好爸爸、好丈夫咧，要做嘅其中一样嘢就系礼物。 你唔系咁快讲定圣诞系嘛？ 唔系，即系点解咧？有啲嘢咧，大家要抽时间去啊。点解要咁早讲定？喂，十二月头啫，咁快讲啲咁得人惊嘅事情咁样？ 得人惊，我不知几享受。 点解啊？ 我好中意节日嘅气氛啊嘛，我都话我屋企已经搬晒啲圣诞树啊咁样出嚟噶啦，系啊。 即系任何节日你都中意嘅。 都系嘅。 咁清明重阳咧？ 咁都要慎终追远。 啱啦， 好嘢喎。喂，等我阵间谂下谂下咧，最近同之前我都有睇你 I G， 见到你自己有整啲饰物啊嗰一类，都系过节日用噶。 系啊系啊，我整咗个蜡烛咗咯。 系咯。 系啊，咁初初其实我本身系谂住买嘅，咁、 嗯、 跟住去到花墟嗰度见到，咁都少少贵，即系我觉得靓嗰啲咧都成二三百蚊一个咁样。咁同埋咧，佢靓得嚟咧，你又有少少位，你又如果呢度多个松果或者呢个少个松果咧就靓啦咁样。咁跟住把心一话。 不如隔篱有间文具铺就买齐啲嘢喺屋企自己整喎，咁样咁就啱晒自己心水啦。 哦，咁啊啱啦。今日咧有一个嘅礼物咧，都系可以推介俾听众，就自己整，都系 D I Y 嘅。咁但系就唔系崔杰同嗰只有松果嗰一类嘅食物，就系水晶球啊。 哦， 系啦，所谓嘅水晶球咧，有两只嘅。一隻咧就係我哋拎住個水晶球兜轉，跟住佢有啲水喺入邊轉下轉下，好似好大雪嗰一隻啦。咁我就唔係做呢一隻嘅，我做嗰只咧就係要配合埋嗰啲 LED 燈，咁啊翹埋入去個水晶球入邊，咁又做好多唔同嘅裝飾啊，做啲場景出嚟。 自己整啊！ 自己整個，跟住一撳就啪一聲嘅時候，哇，好靚啊！會有呢一個咁嘅效果嘅。 嗯， 唔係嗰個效果係你自己諗嘅啫。 唔係啊， 哇，好靚啊！個效果。 你諗下喺一間漆黑嘅房間入邊，嚇、你同你嘅另一半一入去 ，B B 你準備好未啊？你一撳就啪一聲，哇，好靚啊！水晶球啊！跟住入邊嗰個場景咧，仲要係可能係你哋第一次見面嘅，又或者係而家冇得去旅行，你中意係帶佢去日本滑雪嘅，咁呢個筍啦、啊，滑雪嘅場景係咪、又容易整？咁啊，大家又中意。咁但系咧，即系有啲嘅 workshop 咧，去到做呢一啲叫做水晶球嘅时候咧，我发觉唔系想象之中咁难整嘅， 系出去整嘅，自己屋企整唔整到咧？你估？ 你买晒材料其实都可以自己屋企整嘅，系啦。咁佢要咩材料咧？其实佢要一张相啊，相咧最好嘅，因为咧点解张相话好咧？你中意去边度咧，你就可以 print 一张相出嚟。咁、水晶球大概系一个手掌擘大咁大个啦，咁你咪预翻可能4R 嘅相咧，其实你再剪剪贴贴咧就已经系应该足够噶啦。好啦，例如我自己中意喺呢一个浅草雷门嗰度嘅，咁我就剪翻浅草雷门嗰张相出嚟，跟住咧就准备定先，跟住再加 有自己样喺度，都 几 得人惊。 又得啫，你同佢一齐去嘛，系咪？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嗰啲叫做小道具咧，其实喺坊间好多文具铺啊，或者卖劳作嗰啲地方咧，都有得卖嘅。咁通常最常啲人会买嘅系咩咧？例如临近一啲冬天嘅节日啊，圣诞又好，新年都好啦。咁有好多人仔啊，所谓嘅人仔即系可能得两只手指节咁长嗰啲好细个嗰啲 figure 人仔咧，咁你可以买一男一女，或者你中意买一家几口嘅又得咁样。咁准备晒嗰啲人啊，或者你中意嗰啲场景，你谂下想点样整嘅，你就去搜罗翻呢一类型嘅公仔，跟住你买翻嚟，其实就唔系好贵嘅，因为你逐件逐件买，可能都系几蚊或者十蚊。 咁我搜罗咗翻嚟之后，跟住点咧？ 好啦，买晒翻嚟之后咧，咁啊简单啦，准备定一啲嘅工具啦，例如钳仔啊，同埋一支最重要嘅咧就叫热熔枪。咁热熔枪咧，咁就系一支枪，跟住后边有条胶咁摄入去，咁样揿掣嘅时候，慢慢将啲胶溶咗，就我嚟黐住嗰一啲嘅嘢嘅。 我都系用呢个噶，整个蜡烛咗嘅。 热熔枪系嘛？ 系啊系啊。 热熔枪 好科幻啊，其实我觉得呢个名咧。 热熔枪其实都是胶水枪嚟嘅啫。 嗱，你一讲胶水枪，即刻唔同晒。热熔枪好似 laser 咁，镭射枪。 热熔枪个名系似学名啊。咁有几个步骤好简单嘅啫。首先系准备晒啲材料啦，个玻璃球咧。其实都是好靓嘅玻璃球，你讲紧都是可能100蚊，其实正常嚟讲咧几十蚊都已经系买得到噶啦。咁你将佢抹翻干净佢，然后咧就将嗰啲入边嗰啲场景嘅嘢咧就慢慢放入去。其实佢除咗玻璃球之外，佢个底咧仲有一嚿木头嘅。咁个木头咧就我嚟将你想放嘅嘢咧就放喺个木头上面先。咁个玻璃咧，你中意一啲雪嘅场景，你可以买埋嗰啲叫做喷假雪嗰啲效果嗰啲喷雾啊，咁啊喷上去。如果你中意嗰啲场景系有埋落雪嘅话咧，除咗喷之外，你仲可以买嗰啲假嘅雪，专系俾场景用嗰啲嘅。咁你就放慢慢慢慢放入去嘅时候咧，一下一翻靓咧，咁你就可以做到呢一个咁靓嘅水晶球嘅效果。不过咧仲未完嘅，最重要就系头先话到有啲灯仔噶嘛，咁所以你去嗰啲叫做劳作铺咧，最紧要就系买一条嗰啲咧，望起上嚟好似我哋圣诞节即系翘住啲圣诞树嗰啲嘅LED 灯仔，不过佢有啲咧系细版本嘅，系啦，有啲好细，那个灯胆仔都特别细嘅，咁嗰一啲咧就我嚟翘住嗰个嘅水晶球，咁你再入边咧放翻啲一盏两盏细盏啲嘅喺个水晶球入边嘅话咧。咁你一撳掣咧，你就可以有一種好夢幻一個自己場景嘅水晶球咧，就可以送俾人啦。 哦，呢、這個水晶球係冇水嘅， 冇、 哦、 水 嘅，放燈嘅， 所以就話咧係我哋整呢只冇水，因為水嗰只咧，我估計都應該會比較上複雜， 難啲啊，係、 這個、 啊， 呢、這個又容易整，而且咧仲可以按照住自己嗰、那個心意去到做，所以我覺得咧都 OK。好啦。如果你話喂，我覺得水晶球都太難，或者你即係水晶球咧，香港其中一個大問題。 你要揾位掣、 嗯， 因為佢入邊嗰啲長頸你喐一喐咧，佢有可能容易散啊嘛，咁你自己手工又唔係好好，咁你就可以整一支嗰啲嘅筆，咁呢個咧就真係要 workshop 啦。 咩筆啊？ 係啦，呢個筆咧就係用嗰啲叫做保鮮花，去到將一啲嘅保鮮花咧、 哦、 就放咗入去嗰一支筆入面嘅。 嗯， 即係真係書寫嘅筆啊！ 冇錯，書寫嗰啲筆，即係我哋平時有啲筆咧，可能望起上嚟個樣貴少少嘅，佢負責扭嘅，跟住嗰啲 個筆筒嗰度咧，咪有個透明嘅位嘅。 係啦，佢有個透明嘅位嘅，咁呢個咧就真係用嗰啲 workshop 嘅形式去到整會好啲啦。 但係咁，你整一支送俾阿林慧啦。林慧仲中意储啲奇离怪状嘅嗰啲笔咧， 好靓啊！咩奇离怪状啊？ 但系啲保鲜花咧，头先咪话可以放入嗰啲笔，再扭入去个原子笔入边，再送俾人嘅、 嗯。 其实最关键咧，我觉得最实际系咩咧？就系送保鲜花本身呢一样嘢。 系 保鲜花系咩嚟嘅咧？就譬如一朵玫瑰，咁你就圣诞节，例如情人节咁样，你买翻嚟啦。咁你通常咧，我自己就觉得。即係多嗰句啦，我覺得都幾慳錢嘅。買完送俾人之後咧，其實佢都會借噶嘛，咁你會抌噶嘛。 咁你有冇送過啊？ 梗係有啦。 咁咪係咯。 所以我已經轉咗送呢個保鮮花、哦。 嗯。 啊，你估我唔到，原來我發現咗有保鮮花呢樣嘢之後咧，簡直係男人嘅恩物啊！ 嗯。 因為你買咗個保鮮花之後咧，佢大概係可以保存四至到五年。 嗯。 咁佢咧就唔會咧去到凋謝嘅，因為佢經過一啲保養啊、染色嘅步驟，你可以自己整噶。 你係咪覺得自己開心咗？ 我覺得我自己開心咗。 你有冇發覺你太太冇咁開心啊？ 咁又唔覺喎， 因為你開始送啲花唔得新鮮啊。 我自己唔係咁開心啊。 點解啊？ 因為咧我送咗朵呢一個玫瑰嘅保鮮花啦，咁啊好靚嘅，我自己覺得。跟住咧我就成日又捆埋嗰啲咩金邊啊，镶埋金箔咁樣，價錢咧都唔係好貴嘅啫。嗱，你諗下，如果送一扎玫瑰花俾佢，當99枝咁樣，哇，嗰度都唔知幾多錢嘅、哦。但即係送一支咁樣，哇，又好浪漫、哦。咁啊镶金望起上嚟又好睇啦。只不過係講緊係100-200嘅事，係、 嗯、 咪？咁你就可以即係四五年咯。咁下個季節嚟到嘅時候，你話我已經送咗花俾你啦，係咪先？ 你咪開心咗啊！ 我原本以為咁樣係係、嗯、開心嘅，但係發覺咧嗰朵花喺屋企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鋪塵。 嗯， 因为佢真系太耐 嗱，所以其实咧，你嗰个花咧，同你头先讲个水晶球咧，系真系应该要二合为一嘅，攞、 嗯、 个玻璃膜罩住佢，里面咧就再加多嗰啲闪闪灯，哇，咁啊又水晶球又花又剩咁样。 我而家嗰个玫瑰花咧，嗰个保鲜花嘅玫瑰花，我就揾个花樽插起咗佢、 嗯， 但我就发觉咧，由于太过可能变成咗好似屋企嘅一部分咁样啊，咁啊开始铺尘嘅问题，咁、嗯、变咗我个星期咧，我就唔系淋水啦，保鲜花唔系淋水， 抹啊， 系。揾嗰啲咧噴相機噴塵嗰啲滋滋啊，就喺個玫瑰花噴下，滋滋滋滋滋滋走曬啲塵佢、 嗯， 因為你又唔可以係咁抹啊嘛，咁保鮮花我又驚抹死佢喎，係咪先？咁就係咁啊滋，但係就發覺，買咗個玫瑰花，諗住大家可以好温馨、好浪漫啦，點知得到個反效果，淨係得我自己去到照顧佢，佢、嗯、已經唔會死啦，原來唔會死嘅玫瑰花都要我照顧。 其實應該由佢鋪塵啊，跟住老婆就問啦，做咩你唔抹啊？跟住你都同佢你可以同老婆講啦。经得起风霜嘅先至系真爱， 呢个就系我嘅铺陈啊， 铺到天咁样喎， 有佢。 所以其实你而家应该咧系嗰一支就有佢啦，咁同埋咧你下次就即系而家圣诞节啦嘛，啲街节附近咧再买过， 再买过 鲜花又好，保鲜花又好，咁、你下次保鲜花咧就唔好买一支啦，真系买一个有水晶球粒住嘅，咁你就真系可以摆几年，又唔使铺陈， 或者最好咧或者你太太喜欢嘅应该系送99枝保鲜花， 系 哇仲劲啊，99枝。 好贵噶， 大家试下啦，睇下呢啲点子帮唔帮到大家谂啊嚟紧嘅节日嘅买礼物啦 吓。好啊，唔该晒小白。 我真系讲下又真系圣诞节又嚟啦， 差唔多噶啦。咁大家都要为呢个佳节做好准备啦。 买定嗰啲100蚊一袋嗰啲啊， 100蚊一袋乜嘢？ 交换礼物。 气声还是出现不同情景，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咏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在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论你喺边，记得戴口罩，记得戴口罩。